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林志恩主持节目。志恩你好。 你好。 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会倾一倾咧，即系基层住房嘅一啲问题嘅。咁啊，关于啲乜嘢咧？就关于啲㓥房嘅，即系消防安全嘅隐患啦，甚至乎即系其他关于即系㓥房租管嘅问题啦。咁因为讲翻少少背景先，因为今日咧，其实就北角英皇道咧，英皇大厦咧，就有一个㓥房嘅单位就起火。咁初步懷疑咧就係縱火案啦。咁事件當中有四個人就受傷，有三個人咧就昏迷嘅。咁即係我哋就睇緊啊，咁劏房嘅即係消防安全有冇隱患啦？咁另外就有一啲關注劏房嘅組織咧，就做咗一啲問答測驗啊，測驗緊啲劏房住户對於租管即係租務管制方面咧有冇一啲認識。咁啊調查結果啊，即係嗰個測驗嘅結果發現咧，即係佢哋就問咗390份，即係有390份嘅問卷就翻翻嚟啦。咁就發現即係如果15条問題，咁啊啲人答咗幾多咧？咁即係佢哋平均得分咧就即係得5.24分。咁即係答對一半合格嘅話，其實即係得20%嘅即係受訪者佢喺呢個測驗裏面咧就係答啱嘅啫。咁啊，所以就睇到即係組織就認為啦，即係好多。即係劏房嘅街坊對於即係劏房嘅租管認識就唔係幾足夠咁樣。 係，如果睇翻咧嗰個調查嘅結果嘅話咧，其實有幾條咧嗰個成績就特別差嘅，即係答啱嗰個比率咧就低於20%嘅。咁就分別係關於條例規管嘅單位類別啦、業主提交嘅租任通知書嘅時限啦、業主唔提供書面租約、租客可以採取啲咩行動啦、業主可以收租金同埋按金以外嘅邊一啲費用啦，同埋最後一條咧就係收取水電費嘅違法情況嘅。咁可能咧，听众都知道啦。其实咧，即系嗰个租务管制条例咧，去到今天啊，吓，即系其实实施系多过一年半噶啦。咁佢系上年嘅1月22日生效嘅。咁至于主要咧执行呢条条例嘅部门咧，就系差饷物业估价处啦。咁而咧差饷物业估价处咧，其实咧佢本身咧有一 team 人咧，就专门咧系负责去宣传呢一个租务嘅管制条例嘅。因为当时咧，即系通过咗条条例之后咧，都有啲议员咧同啲关注组就话：，喂，条例咧其实本身好深噶，即系我哋点？咁样系去确保呢条条例可以落实到，包括就系嗰啲嘅租户系清楚知道自己权益咧。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差饷物业估价处咧就有个小组咧，就专门咧系协助啲公众咧去认识呢一条新嘅法例啦，同埋去处理一啲查询嘅。咁不过头先阿志坚提到嗰个咧劏房支援连线咧，佢哋对于咧嗰个测验嘅结果咧都有一个解读啦，就话咧其中一个原因啊吓，即系点解嗰个认知度会不足咧，就系、是、因为嗰个条例系宣传得唔够啦。或者其实那些条例的宣传根本就接触不到一些受过条例保障的劏房户的。这一次调查都发现其实只有20%的受访者就表示是曾经透过差饷物业估价处拿到一些租务的相关的资讯。所以这个连线也都说了，就说差饷物业估价处作为这条条例的主要执行部门，那些偏低的推广的覆盖率是符合不到公众的期望的。 嗯，咁啊，志恩，咁啊，其实点解我哋又会即系除咗关注紧即系㓥房住户对于个租管认识嘅情况之外咧，都关注紧咧㓥房个消防隐患、安全隐患。咁、因为事源其实讲紧2022年12月咧，都有立法会议员咧就向发展局即系提问啦，究竟就住违规㓥房嘅执法情况系点样啦？咁因为如果即系㓥房本身如果佢系有即系改建啦，例如可能有啲墙佢加建咗啦，咁或者佢加建咗啲地台啦，甚至乎即系有其他嘅即系唔同嘅装修啦，咁可能有机会咧，即系会唔会符合到个消防安全咧？有冇用一啲防火嘅物料啊？或者佢嘅通道够唔够阔啊？咁或者佢嘅即系出边嘅通道系咪即系可以有即系疏通到可以俾人到？俾即係如果火警嘅時間，可以有一個逃生嘅即係一個可能性啦。咁呢啲方面其實本身都係有一個規管嘅。咁所以立法會議員就提問， 究竟發展局即係有冇責成一啲部門去即係去巡查點嘅情況啦？咁所以其實講緊今日即係北角英皇道嘅英皇大廈有一個劏房有即係起火啦。咁其實講緊八月份都有即係唔同區域嘅唐樓嘅劏房咧，即係例如喺深水埗區啊、紅磡區啊，都有一啲即係唐樓嘅劏房咧，就係發生火警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關注緊啊，咁究竟劏房咁好多基層都係住緊啲劏房啦。咁究竟嗰個消防嘅安全有冇問題咧？或者即係收音機旁邊，如果你係劏房嘅住户啊，對於你哋住緊嘅劏房，究竟你哋知唔知道究竟嗰個消防安全係點樣咧？或者你哋對於嗰個租務嘅管制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子欣，咁如果即係你，即係如果即係住喺劏房嗰啲人咧，點樣可以即係能夠認識自己嗰個即係單位嗰啲消防係即係係咪安全咧？即係我用嗰啲即係住緊嗰個劏房啊，嗰啲牆啊，嗰啲門啊，係咪即係有防火物料啊？啲通道係咪夠闊啊？點樣可以知咧？就 係嗱，你講開呢個問題咧，因為頭先阿志堅你提，即係北角咧，而家嗰個 case 咧就好大機會係縱火啦。但係我自己咧做研究嘅時候咧，都同過一啲即係劏房居民去傾咧，其實佢哋話咧，即係劏房都有好多安全隱患啊，譬如咧就係天台，因為咧有一啲嘅，譬如住喺深水埗嘅劏房居民咧，佢都講咧就話啊，其實咧佢都有睇咧自己嗰個大廈個走火通道咧，其實發現咧，原來天台咧個閘係鎖咗嘅，咁又或者後樓梯咧，其實有好多垃圾啊或者雜物咧，根本佢哋通過唔到，咁都好擔心咧，即係如果一旦係發生一啲不幸嘅事件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所謂叫一鍋熟啦嚇。咁另一個咧，佢哋提出嚟嘅一啲安全隱患咧，就係譬如三毛大廈個情況係更加麻煩啦，因為三毛大廈佢本身冇法團啦，咁其實佢討論唔到呢啲消防嘅事項，咁所以咧有時對於即係要去加裝一啲消防設備咧，譬如滅火筒啊呢啲咧，有時就拖好耐啊。咁啊呢啲亦都係即係實好切實佢哋面對緊嘅問題啦。咁同埋咧，就係有啲大廈咧，佢個樓齡係可能係成六七十年噶啦，咁嗰啲冇乜消防設備啦，咁而且亦都咧即係可能係志堅頭先提到咧，有啲大廈其實係改建過嘅，咁呢一啲亦都會係一啲嘅隱患嘅情況咯。 係咪？審計旁邊嘅聽眾，假如對於㓥房嘅租務管制或者係㓥房嘅消防安全問題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之後不如我哋同㓥房支援連線嘅朋友傾一傾。咁啊，電話旁邊有劉思婷，佢係㓥房支援連線嘅成員。你好啊，劉思婷。 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啊，我哋不如先讲一讲啊，你哋做咗一个即系关于租务管制嘅问答测验啦。咁其实睇翻个结果方面咧，其实即系同你哋嘅预期系咪即系受访嘅租户啦，嗰个即系得分嘅情况，同你嘅预期系咪一样，定系还是有一个差别咧？ 好，我哋都可以讲下，我哋咧就喺今年咧嘅7月1日至31日咧，都做咗一个即系劏房租管嘅一个测验咁啦。咁其实我哋都收到390份问卷嘅，咁当中咧都会有嚟自唔同各区嘅街坊啦，包括可能有东区啦、观塘啦、荃湾啦、葵青等等咁样嘅。但系咧喺我哋收到嘅问卷入边咧，其实咧平均分咧，即系我哋系有15条问题啦，15分满分咁样，但系平均得分咧就系得5.24分嘅啫。咁咧而且咧嗰个合格率咧都系得22% 咁样咯。咁我哋都见到其实普遍嘅受访者咧，其实对嗰个租管条例嘅认识咧都系唔多嘅咁样，系啦。所以我哋都呢个都系同我哋嗰个期望都系有落差嘅，因为租务管制都已经实施咗1.5年有多啦咁样，咁但系咧唔少嘅劏房住户咧，其实都对呢条条例唔系好认识啦，其实都反映咗咧，其实可能咧业主咧佢哋都唔系即系有根据呢一个租务管制条例咧去即系同租客去签约啊，令到街坊咧其实都唔知道自己嘅权益，同埋都系保障唔到佢哋自己嘅咁样。 我留意到咧有一条嘅问题，其实都系睇咧嗰啲答案系同边啲因素对应啦，即系其中一个就系睇下嗰啲受访者咧佢自己有冇参与一啲譬如劏房关注组啦吓，咁其实有50几%就话自己冇参与嘅，咁但系咧，其实咧，你哋都出现即系揾到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原来咧有参与劏房关注组嘅咧，佢哋得出嚟嗰个成绩咧系好过一啲冇参与关注组嘅朋友嘅。咁都想问一下啦，其实劏房户咧，佢哋肯唔肯去参与呢啲关注组咧？即系佢最主要推动到佢哋嘅原因会系乜嘢咧？ 其實咧好多嘅劏房住户佢哋都會想去了解多啲自己嘅權益啦。咁但係咧，可能雖然即係而家有一啲租務管制嘅隊伍啦、嘅服務隊啦、各區同埋即係差顧處都會負責一啲宣傳教育嘅工作，但係喺我哋接觸嘅街坊入邊咧，其實都好少住户咧，即係透過呢個渠道咧去認識到租務管制條例嘅咁樣。咁我哋嗰個調查咧都有顯示咧，其實淨係得兩成人咧係有差顧處嘅職員有去聯絡過佢哋去即係宣傳呢一個租務管制嘅條例咁樣咯。咁反而咧，可能較多嘅街坊咧都係透過各區嘅一啲即係劏房嘅關注小組啦，去認識呢條條例咯。咁所以佢哋就會令到佢哋咧喺呢一個測驗入邊咧，佢哋嘅分數咧係會比一啲冇參加過一啲關注小組嘅街坊咧，佢哋嘅分數咧係會高啲嘅咁樣。 咁收音机旁边嘅劏房租户如果有意见咧，想同我哋倾下咧，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1872311 1872311嘅。咁刘思婷，我又想问下，因为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即系你哋接触过嘅一啲即系劏房嘅即系街坊嘅个案咧？其实如果佢哋唔系好清楚个租务管制啲条款咧，其实佢哋有咩即系权益嘅损失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因為我哋接觸嘅街坊入面咧，其實有一部分咧都可能係冇簽租約嘅，可能淨係佢哋簽即係租第一次嘅時候有去簽約啦，咁但係當佢哋去續約嘅時候就冇再去簽約啦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冇簽約嘅行為，其實都係令到租户咧其實係冇一個保障嘅。咁同埋部分嘅租客因為冇簽約啊嘛，所以佢哋嘅合約都係冇去打釐印啦咁樣。有啲可能有簽約嘅，但係都係冇打釐印，令到佢哋嘅合約咧都唔係一個即係正式嘅合約啦咁樣。另外咧，就可能最多街坊可能佢哋去即係面對嘅問題就係一啲濫收水電費嘅問題啦。雖然而家咧都有即係條例都規管咗咧，其實業主係唔可以去濫收費用啦，但係都仍然有好多業主其實都係自由去定佢哋嘅水費啦、電費啦，甚至咧係會收佢哋一啲雜費啊，例如垃圾費呢啲咧，都令到街坊咧其實佢哋要俾嗰個金錢咧其實係多咗好多嘅，咁都令到佢哋即係可能嗰個經濟壓力再大咗啦，同埋都係令到佢哋個權益都係冇保障。 剛才你提到一点呢，就是说即是有参与一些劏房关注组的朋友呢，其实他们那个回答呢答啱的比率是高一点的。那除了呢即是有没有参与关注组之外呢，其实你们都有没有收集一些譬如受访者的人口特征，即是譬如可能他们年龄等等，会不会是可能譬如老人家的话他们答错机会又会高一点呢？ 我哋今次呢個測驗咧就冇去即係問到佢哋年紀呢一個部分咁樣嘅，不過即係可能喺各區入面都有唔同即係年齡層嘅街坊，其實都會參與我哋呢一個即係關注小組咁樣咯。咁當然啦，即係可能係一啲即係中年嘅人士，可能佢哋會多啲途徑去接收呢個信息嘅，咁可能有機會佢哋即係嗰個知道嘅比例，其實都可能係會較一啲長者係高啲嘅咁樣。 咁劉思婷，即係如果喺嗰、那個即係街坊嘅教育方面咧，點樣可以再令到即係多啲嘅劏房街坊或者租户去知道自己嘅即係權益，或者對個租務管制會多啲認識咧？ 係，即係除咗係靠可能一啲即係非政府團體一啲關注嘅小組之外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差股處其實都可以加強一個公眾嘅教育咁樣啦。即係咧，因為好多街坊咧都係即係唔知道呢條條例，都唔單單係街坊嘅，可能一啲業主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好掌握呢條條例究竟係保障究竟係有啲即係包括啲咩嘅內容啦咁樣。咁所以咧都要向即係除咗係住客之外咧，業主其實咧都要向佢哋教育啦，俾佢哋知道咧其實有啲咩係違法嘅。咁希望佢哋都可以即係做翻一個即係啱嘅，而家受法例規管嘅一啲一啲嘅係啦，即係一啲做翻一啲啱嘅一啲嘅措施啦，令到咧劏房住户都係受到保障嘅咁樣。另外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咧加強翻教育加強啦，同埋教育加強教育翻呢一啲地產嘅代理咯。因為好多時候咧，租户咧佢第一次簽約咧，其實都係會經過一啲中介啦、地產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哋都要有翻一個專業嘅角色啦，令到咧街坊都知道咧點樣係一個啱嘅合約啊，俾佢哋去簽翻咁樣。 另外咧，我哋其实即系呢一个研究咧，就主要系睇嗰啲即系街坊对于嗰条法例本身嘅一啲嘅认知程度啦。咁但系当然认识嗰条条例同佢哋系咪真系会去争取自己权益，譬如系咪真系会投诉，其实都系两个层次嘅问题啦。因为我都知道咧，有一啲嘅譬如租户咧，佢又惊俾业主赶走啊，又或者惊喺投诉之后解决唔到问题。咁喺呢方面咧，有冇一啲即系推广工作可以做到咧？ 我哋都係會，即係我哋都會希望啊，如果真係有租客咧，佢被即係濫收或者一啲業主都冇跟法例咧，其實我哋都會鼓勵佢哋啊，都去即係投訴啦，或者舉報咁。不過都好似你啱啱所講，咁好多街坊其實都會有個擔心喺度啦，因為要佢哋自己去舉報咧，佢哋都唔想，可能怕麻煩啦，又或者即係擔心可能真係舉報咗之後咧，連即係而家嘅住所都冇得住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差估處其實可以多啲去主動去巡查啦，去即係抽查一啲街坊，咁令到咧嗰個主動權就唔係喺租客自己去投訴，而係可能只係差估處去抽查，而街坊去提供一啲資料咁樣，就令到街坊投訴個嗰個角色咧可以減低咧，就從而去避免呢一啲嘅情況發生咁樣。 咁啊，劉思婷，因為我哋今日都除咗關心劏房街坊即係對於租管嘅認識之外啦，咁亦都關心緊即係劏房住户嗰個即係佢哋嘅消防嗰個安全個問題。咁其實如果就你哋嘅觀察咧，其實而家啲街坊咧係住緊啲劏房咧，其實佢哋維唔維自己即係啲安全啊，即係消防方面嘅情況嘅咧？ 其實好多街坊咧，可能佢哋都真係冇懷疑啦，或者佢哋嘅大廈咧根本就係冇呢一啲嘅防火措施嘅，因為好多時候咧，劏房其實都係一啲舊樓入面啦。咁呢啲舊樓咧個樓齡比較高啲，其實有好多即未必都會有一啲防火設施啦，例如可能滅火筒啊、警鐘啊、消防喉呢啲其實都冇嘅。另外咧，佢哋好多都係一啲三無嘅大廈啦，冇業主立案法權咧，其實都即冇得規管呢一啲嘅安全措施咁樣啦。另外咧，因為即係劏房嗰個環境其實都比較狹窄一啲，好多時候咧，佢哋可能都會將一啲雜物啊，例如鞋架呢啲都放咗喺一啲公眾嘅空間入面，其實都會影響咗佢哋嘅逃生路線啦，同埋咧都會令到嗰個火警可能會加速蔓延嘅。咁好多街坊其實都未必有呢個意識咁樣咯。 咁但系咧，譬如喺佢安装消防设备咧呢方面咧，其实本身嗰个条例之下，其实业主个责任系咪清晰嘅咧？ 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業主嘅責任啦，咁樣。不過其實好多，我估好多業主可能都係即係租咗一個劏房出去，咁其實佢哋都未必再去關注翻自己個單位入邊嘅一啲防火措施啊，咁樣。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即係政府可以更加列明咗一啲業主嘅責任啦，即係規管翻佢哋睇下嗰個大廈係咪都係符合一啲消防安全嘅條例，咁樣就避免同類型嘅事件再發生咁樣。 咁劉思婷，咁如果而家即係住喺劏房嘅街坊，其實佢哋點樣可以即係會係就住個消防方面、安全方面，佢哋可以即係幫到自己咧？有冇咩建議啊？ 咁我哋都即係除咗係希望咧，政府即係可以列明翻嗰個條例啦，咁同埋即係可能多啲去巡查，睇下一啲大廈係咪即係有符合安全條例之外咧，其實可能我哋一啲部門啦，或者係其他嘅機構咧，可能都會要搞一啲講座啦，可能一啲防火嘅講座，令到街坊咧都知道其實點樣係一個正確嘅逃生嘅方法啦，或者係一啲即係火警發生嘅時候佢哋應該要做嘅事情啦。同埋我哋都會鼓勵劏房住户咧，盡量都唔好將太多嘅雜物即係放喺嗰、那個空間入邊啊，咁令到咧佢哋真係有火燭發生嘅時候咧，都唔會即係阻到佢哋嗰個逃生路線咯。 咁阿思婷啊，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如果即係劏房咧，有冇啲住户可能係年紀比較大啲？因為頭先你講咧，就算可能啲劏房住户知道要有逃生啦，咁但係平時冇走火警嘅演習噶嘛，咁其實即係如果又撞啱佢又比較年長啲，咁呢、這個即係佢嗰個即係安全嗰個隱患又會再高啲喎，咁點算咧？ 係，即係係啦，咁當然長者可能佢哋即係個行動上面啊，或者佢哋未必呢一方面未必好，即係有呢個意識啦，咁樣即係除咗即係我哋希望日常可以有教育佢哋之外咧，其實有時候都希望佢哋鄰里之間都可以即係互相去提點，互相去幫助咯，即係萬一有事情發生嘅時候咧，都可以即時支援到對方咁樣。 咁就住你哋咧團體，即係頭先嗰個關於認知啦，即係劏房租管條例嗰個認知研究之後咧，你哋下一步咧會唔會都做另外一啲研究？譬如可能係去了解一下，即係譬如劏房户佢哋對於嗰個條例認知不足咧，個背後原因係乜嘢咧？因為我知道有啲劏房户咧，其實可能都係諗住我自己租個地方嘅啫，即係其實佢未必對於自己權益好關注，而且佢哋其實日日都忙住要生計啦，咁佢要有個地方住就得噶啦，咁會唔會都想？去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 其实咧，即系呢个劏房呢个问题啦，或者系租务管制呢个议题，我哋团体咧都会即系一直都系跟进住啦。咁样由即系未立法啦，到而家立咗法啦，其实我哋都会即系跟进住呢个情况发生，同埋都会继续提，即系透过街坊啦，可能佢哋唔同嘅意见，我哋都会聚焦佢哋嘅意见咧，一齐去反映翻啦，睇下点样再完善呢条条例，同埋都希望令到更加多嘅即系劏房嘅街坊咧，都系认识同埋即系知道翻自己嘅权益咁样。 好，咁多谢晒刘思婷嘅电话，咁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咁刘思婷咧系劏房支援连线嘅成员，咁啊，咁睇嚟即系即系都系业主又要注意啦，咁租客又要注意自己嘅情况啦。咁我哋先听咧系一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首个香港夜缤纷夜市活动海滨游艺坊，下昼起一连六日喺湾仔海滨水上运动及康乐主题区举行，设有大约90个摊位，提供街头小吃、饮品、音乐同画廊等活动。维港海上发展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麦仲威表示，场地原本属休憩用途，需要将电力供应升级，应付餐饮需求。寻日已经完成搭建相关设备，但系旁边嘅地盘误将电路中断，今日下昼要重新接驳。佢又话早前收到部分档主反映电力方面嘅问题，冷藏食物可能会变坏，大会已经随即安排制冰公司运送冰粒到场，希望可以先顶住几个小时。24小時照顧者支援專線182183昨日起運作，至今早共接到超過400宗來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社交專頁表示，上午到專線中心視察運作，社署委聘東華三院營辦專線，共設30條線，均由專業社工接聽。不少來電者主要是查詢服務，社工亦都為部分照顧者提供情緒支援。他又說專線社工會即時評估照顧者的狀況和需要，提供所需資訊，轉介和配對合適的社區支援服務，如經評估後有緊急需要的個案，會立刻出動提供外展探訪。警方在本月22日起展開為期兩週的行動，打擊涉及公共服務車輛違規行為及涉違非法載客取酬的白牌車，在行動中拘捕9男1女，涉嫌濫收車資、拒載及非法駕駛汽車、作出租或載客取酬用途等。警方表示，今年頭8個月就的士濫收車資及拒載等投訴有超過2700宗，比2019年即是疫情前的全年大約2300宗上升 18%。而近期的違法行為亦都引起公眾廣泛關注，警方在全港不同地點喬裝乘客放蛇，並且發出17張傳票，拘捕3名男子涉嫌濫收車資、拒載及未有正確展示的士司機證等。美國國土安全部以涉及強迫勞動為由，將3間中國企業列入禁止進口的實體清單，中方堅決反對，將採取堅決措施，堅定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已經多次表明，所謂新疆存在強迫勞動，完全是反華勢力為抹黑中國炮製的世紀謊言，與新疆各族人民各項權益得到切實保障的事實完全相反。美方以謊言為依據，實施所謂為誤以強迫勞動預防法，將中國實體列入制裁清單，擴大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實質是破壞新疆繁榮穩定，壓制中國發展，破壞國際貿易規則和市場秩序。汪文斌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污蔑抹黑中國，停止打壓，打住人權幌子干涉中國內政。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今晚天色良好，明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及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

北角的英皇道的一個劏房啦，咁啊就發生縱火案啦。咁我哋又關注咧，即係劏房嘅消防安全嘅隱患，甚至乎係逃生有冇危機啦。咁啊，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住緊個劏房啊，你冇發現究竟逃生嘅通道係咪好乾淨啊？或者你究竟認唔認識你嘅租管嘅條例啊？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子欣。剛才我哋咪傾到話，即係其實2022年咧，有立法會議員都關注緊，即係政府有冇去即係加強去巡查嗰個違規劏房嘅情況啦。咁睇翻一啲數字啦，咁其實講緊即係19年啊、20年啊、2021年咧，其實睇緊嗰個屋宇署，咁佢要巡查嗰、那個單位嘅數目裏面咧，即係例如我舉例2021年啦，咁佢哋巡咗1727個。劏房嘅單位啦，咁呢就呢啲叫我哋嘅分間單位啦，咁都發現有成588間咧係即係有違規嘅情況嘅，咁都佔咗成即係三成幾嘅，咁即係如果你話有違規咧，咁當然一個業主本身係應該需要去即係、就是、去做翻一個即係即係改善啦，令到嗰個單位係即係啲劏房，即係啲租住户啊都住得係安全啦，同埋係即係安心啦咁樣。 嗯，系啊，咁但系我哋头先咧，即系同刘思婷啦，即系劏房支援连线成员去倾嘅时候咧，其实都发现，就算系立咗法之后咧，都不能够即系一下子杜绝到啲问题嘅。咁其实亦都提到啦，2022年咧年初咧呢条法例已经系生效噶啦。咁但系咧，佢哋嘅连线咧，亦都发现一点咧，就系、是、其实一啲劏房租户咧，对于自己嘅权益啦，对于嗰个条例嘅细节咧，其实唔系好清楚嘅。咁我哋同佢倾完之后咧，我自己谂背后应该都有几。原因啦，咁第一就系其实本身咧租务管制条例咧，佢都系一啲新嘅法例嚟嘅，咁可能对一啲基层市民啊或者年老啲嘅租户嚟讲咧，佢未必好容易认知到个条例内容啦。咁第二咧就系佢哋因为始终每一个劏房户咧，佢要面对嘅情况都有分别，好难一概而论啦。咁所以譬如喺个劏房户自己嘅角度嚟睇，究竟个业主有冇违反条例咧，佢有冇能力去判断到啦，系咪？咁呢个第二点啦。咁第三点咧就系有啲嘅租户可能真系好忙啊！即系佢每日即系都要翻工放工，系好少时间系可以真系去深入了解到呢啲法例。咁所以咧，呢个亦都会系个诱因嘅角度嚟睇咧，就变咗有啲劏房户佢未必能够主动了解自己权益。咁所以头先亦都提到一点好重要啊，就系即系就住要去加强劏房户认知上面咧，其实嗰啲关注劏房嘅团体咧，可能比起政府嘅宣传咧，系更加到位，可以真正接触到嗰啲劏房户，系同佢哋宣传嗰条法例嘅内容咯。 咁至於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劏房嘅租户更加去認知租管條例啊，同埋更加對於佢哋自己即係住緊嘅地方嘅消防安全咧，有一個即係關注嘅意識咧，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同咧議員傾下呢一個話題啊。咁啊，電話旁邊有江岳寬立法會議員，你好，江岳寬。 你好，兩位你好。 係啊，不如我哋先傾下個租管。條例先啦，因為租管條例都即係行咗一段時間啦。咁其實有團體又發現啦，即係有一啲即係好多嗰啲就係受訪嘅租户都唔係好認知。咁其實呢方面可以點樣即係加強宣傳，令到啲即係租户或者業主都認知到呢條條例，即係互相可以保障到咧？ 好啊，其實咧，我覺得喺過去嘅即係自從呢條條例生效之後咧，其實當然我們都有時聽到一些、即是新聞媒體啊，你們講租管條例啊，但是呢、我覺得其實就那個條例本身的一些細節其實都很多的、就是、租戶呢或者業主呢其實都不是那麼清晰的、嗯、我覺得可以怎樣做好一點呢，其實劏房呢就不是、即是我覺得就比較集中在個別的地區會多一點，咁我覺得就可以咧做多啲喺一啲喺地區裏面咧嘅一啲講座，一啲專題嘅講座。 嗯。 咁我覺得呢一樣都係重要，因為嗱而家咧喺即係新嘅時代咧，你話要寫好多字，叫啲租客或者業主去到睇咧，基本上都啲人都好懶去睇。咁所以我係希望咧，譬如政府可唔可以真係拍一啲比較一啲譬如就算 video 都得啊，系咪而家好兴嘅一啲网上嘅媒体？ 嗯，用手机可以传播啲片俾佢睇啦。 系啦，咁或者做一啲咧，即系唔好咁闷啦，系咪啊？喺个手机拍一个片啊都得噶。咁另外咧，就系、是、去到做一啲地区嘅讲座。嗱，嚟紧咧，其实好多嘅租户咧都会续租嘅。嗱，喺续租上边咧，其实你知道咧都有一啲嘅限制嘅，啊，计算嗰个租金啊咁。 咁或者啲續租嘅租約要點樣處理啊？咁嗱呢一方面咧，我期待啦嚇，即係期待咧，其實政府方面咧係要落多啲地區，向特別一啲咧係租管嘅，即係呢啲劏房嘅租户啊。租户咧去作出一啲解說嘅。 嗯，江寬，你頭先提到一點，我都覺得好重要啦，就係因為其實而家咧嗰個條例生效之前咧，所簽嘅租約就不受規管啦。咁但係其實呢條條例就嚟生效兩年咧，其實理論上大部分租約都會重新簽，因為大部分其實劏房嘅租約都會係兩年嘅時間啦。其實我哋係去到新一輪嘅租約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可以避免一啲所謂叫做走法律罅嘅情況係出現，同埋點樣向大眾去釋出一個更加清楚嘅信息？ 好啊，非常之好的问题。嗱，头先啊，即系我谂你讲嘅咧，就系譬如有一啲系原先唔受规管，咁而家变咗即系租约期满就要签新嘅租约，咁新嘅租约就会受规管啦。 嗯。 另外就是一啲续租嘅咁，咁点样能够去知道，即系令到佢哋明白嗰条条例嘅影响咧？吓，嗰啲规限咧，就一定要宣传教育咯。咁我自己试过咧，其实就喺一啲深水埗嘅地区啊，都做过讲座啊。 嗯。 咁但係我真係原來發覺呢，當時係大概幾個月前呢，我做就想即係同佢哋分享一下點樣去續租嘅時候點樣計算嗰個租金啊，咁唔可以超越啲咩數。我發覺呢大部分嘅租户都唔識嘅，唔知道我講緊乜呀其實。 嗯。 咁所以呢我真係好，同埋我哋個計算方法都唔容易㗎，其實就要睇嗰啲即係睇嗰啲我哋叫做 index 啲指數。咁其實係咪應該？我早幾個月就有講過，係咪應該要開始廣泛去宣傳？譬如宣傳嘅時候好簡單，俾一啲例子出嚟，用活生生嘅例子啊，等嗰啲租客咧係易於明白。因為如果佢哋唔明自己喺個即係我哋做咗咁好嘅一條法例，如果佢哋唔明當中嘅重要嘅內容，佢根本都唔識得去捍衞自己嘅權益啦。 嗯。咁啊，江副咁另一個即係問題咧，就係我哋睇到即係即係近月都有啲即係劏房有火警發生啦，咁我哋又關注到嗰、那個即係消防安全啦。咁其實因為其實舊年都有立法會議員去即係向即係發展局去提問啦，究竟啊嗰啲違規劏房嘅執法啊巡查方面係點情況咧？因為你知道其實即係你都好清楚，因為有一啲好多嘅即係劏房都係啲唐樓啦，都係一啲有機會係三無大廈啦，即係有冇立法法團，有冇居民組織，有冇管理公司咁其實佢哋喺即係點樣去保障自己？即係如果租客啊，佢點樣可以知道自己嗰個消防安全有冇得到保障咧？咁呢方面你個認識或者你個意見係點樣咧？ 好啊，琴日其實發生嘅一個事件啦嚇，我話即係其實都大家如果記得咧，都唔係第一次發生嘅。我覺得最早幾個月，如果我冇記錯咧，都試過一次嘅。咁其實劏房咧，坦白講咧，我哋係叫做除咗你話喺個租管嘅條例上，我哋有規管。 嗯。 但係譬如你話走火防火嗰啲咧，坦白講，我哋係冇乜規管嘅。佢又唔使攞牌嘅，啱唔啱啊？咁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我哋不得不面對嘅一個死症嚟嘅。如果我可以咁講，其實如果你問我，我都有去過劏房咧。如果你問真心講，如果要消防署啊，去睇下佢係咪符合嘅咧，我相信好多都唔符合噶。其實大家見過咧，真係其實工業大廈又有係咪啊？普通你話唐樓嗰啲，根本佢自己嘅走火都有問，即係其實都唔係咁好啦，唔係有問題。咁其實咧係缺乏啊，缺乏對劏房户嘅保障，亦都除此之外咧，你諗下一等大廈如果有火警嘅時候。點止影響劏房户啊？係影響嗰啲喺成棟大廈，就算唔係劏房户，都會係乜嘢受到生命嘅威脅啊！ 嗯， 所以呢一個咧，我覺得點樣能夠解決個問題咧？當然啦，我哋如果你話好短期咧，我哋好難揾到一個解決嘅方法嘅，因為如果佢哋仲係好多人住喺劏房，咁你話唔通叫佢哋搬出咩？係咪啊？要取替咧，就真係好困難。我哋如果唯有嘅寄望咧，我覺得第一。就梗係希望佢哋能夠盡快上樓啦，大家都願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劏房户或者喺個大廈裏面本身嘅走火通道啊等等嗰啲咧，我覺得如果可以查巡查，譬如喺公用地方嘅咧，消防署係要加緊嗰啲地區嘅巡邏。 嗯， 對於佢哋嘅走火咧，係一定要即係特別嚴謹啊！嗰啲走火嘅通道、走火嘅樓梯。另外咧，就係如果真係住喺劏房嘅居民咧，我就建議一下。一定要配備一啲基本嘅滅火筒啊！ 嗯， 求生嘅装置好重要。 嗯，即系嗰啲住户要自己买系咪？即系其实因为系咪业主都应该提供咧？即系如果咁个。 咁最好啊，梗系业主要提供啦吓，理论上。但系大家都明白，即系劏房嘅时候咧，唉，好多都系乜嘢嘅参差都不齐嘅。其实嗰啲即系规格啊。咁如果与其要等个业主俾我咧，啊，我就情愿如果我系劏房租户咧，我就自己去买，譬如电筒啊，譬如你话灭火器啊嗰啲。咁而家都系有啲小型嘅灭火器嘅，系咪啊？ 嗯。 咁我觉得嗰啲希望要做，同埋咧，政府可唔可以做一啲就系，譬如喺劏房户林立嘅地区？做一啲火警演習啊！ 嗯， 即系我覺得有啲嘢系我哋可以喺呢個咁即系叫做咁希望呢個咁嘅關鍵嘅時間咧，系可以盡做嘅。 嗯 嗯 嗯。另外你頭先即系提到三毛大廈嘅問題啦，咁其實即系三毛大廈佢最大問題就係因為佢冇一個業主立案法團。咁其實咧，我知道有一啲區議員咧都嘗試係幫緊一啲唐樓或者一啲嘅三毛大廈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啦。咁但係因為其實嗰啲租户咧，佢都係即系租客，其實佢唔係業主嚟噶嘛。咁亦都有啲業主可能好老啦，即係有心無力去做一個法團啊。其實呢啲情況有冇得處理嘅咧？ 有嘅嗱。其实我都知道我有一些同事呢都有提出过一些方案的。三毛大厦呢并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其实已经我们香港存在了很多年。 嗯 嗯。对于一些呢我觉得在一些叫做那个情况很差的大厦，如果又没有法团的时候呢，我们是很难去，即是当然啦，我想我们都有办法强制他们要做的。但是不要忘记呢，做了一个法团出来呢他都要管理的。咁呢一樣嘢，如果你話強制佢要去做法團咧，咁到時做出嚟嘅邊個去管理先？嗱，呢個係一個問題。所以反而咧，我希望個方向係點咧？對於一啲譬如係好舊啊、好破舊或者有危險嘅嚇嘅三毛大廈，其實可唔可以係強制要俾一啲管理服務佢哋？嗱，唔好講法團先，俾一啲管理服務基本嘅。咁我自咁當然又業主要負責翻啦嚇個基本費用。咁呢個都唔係話我哋唔可以做嘅，我覺得可以喺法例上面係補足呢一樣嘢，喺行政上面可唔可以做一啲就係一啲緊急嘅管理呢？ 嗯，好，咁啊，多謝曬阿江寬嘅電話，咁啊提到一啲即係即時或者比較近啲嘅方法去即係處理緊即係劏房住户嘅權益啊，或者消防方面嘅即係隱患嘅問題啦。咁啊，江寬係立法會議員，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第十九届亚运会， 乒乓球运动员杜海琴、李浩晴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其实每一次打团体赛嘅时候自己都即系好开心嘅，因为感觉唔系一个人喺度作战啦，系成队人，即系包括可能全香港市民都会帮我哋一起打气同埋支持啦。我哋都会尽全力， 持之以恒必有所成。咁我相信今次我哋喺一起努力嘅情况之下啦，互相鼓励之后，一定可以创造佳绩嘅。 杭州亚运有你有我。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国庆日加上超级黄金周，对振兴旅游业有几大帮助？酒店业代表会讲下业界有咩新招吸客。 瑞士名表世界知名，原来香港都有本地人手制造嘅机械表，仲打入咗国际市场添。 又会介绍中秋传统庆祝活动，大黑舞火龙。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咁嘅指引。咁啊，頭先啊，江國寬就提到，即係話啊，有啲咩可以真係幫到啲劏房居民，可以有得即係消防安全啊方面可以幫到自己咧。即係喺即係如果真係三毛大廈，咁例如係咪自己可以買一啲真係佢哋自己家用嘅一啲即係消防嘅一啲設備咧？咁樣咁其實你點睇？其實因為如果你係劏房住户，咁其實你覺得係咪應該個業主應該要提供俾你，定係其實有冇？即其他方面可以保障到即自己住嗰地方嘅安全咧？ 其實我想如果他即剛才所說即針對一些即時的一些、防範措施呢，那我想劏房戶自己配備都是真的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啦。因為剛才我都提到呢，其實有些大廈它本身的樓齡、啊、或者結構上的限制呢，它真的加不到一些消防設備的。譬如 我有聽過呢，有一些大廈它可能是天台呢，其實本身已經是劏房，然後或者是天台屋來的，那所以它要裝一些水缸做消防設施是真的做不到。咁所以可能呢一啲咧就要长远喺结构上面要改变，咁但系即系最当务之急就唯有系即系劏房户自己吓，即系有部分系自己配备先啦。咁头先郭富亦都提到啦，即系除咗自己即系劏房户佢哋嘅可以做到嘅措施之外咧，会唔会都有啲强制上面可能系一啲管理上面嘅责任都系业主一定要做嘅咧？咁呢个都系即系短期之内可以嘅一啲解决方法嚟嘅。 不如我哋同阿同專家傾下啊，點樣可以即係搞好一啲舊樓嘅即係或者劏房嘅即係消防嘅安全隱患咁啊？電話旁邊有李偉明，係工程師學會消防分部榮譽秘書長，你好啊，李偉明。 系啊，李生你好。 系啊，咁其实咧就住咧，即系而家啲劏房咧都有时会喺旧楼里边。咁其实就你所知或者了解咧，咁其实呢啲劏房咧本身如果真系即系嗰个消防啲门啊，或者佢哋会唔会真系用一啲防火物料去做，或者个通道即系点样去做先符合嗰个即系走火嘅个安全嘅一个需要咧？ 嗱，其实劏房咧，即系如果佢要即系普通一个单位啦。要變為劏房嘅話咧，咁當然要做一啲工程啦。咁、而呢，如果呢啲工程咧，牽涉住一啲樓宇結構嘅話咧，咁佢必須咧要向呢個屋宇署申請嘅。咁就即係，但係有啲工程咧就比較小型一啲，譬如話起磚牆啊，或者啲水渠搬位啊咁樣。咁呢啲咧就可以即係根據呢個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咧去做。咁只要需要咧，就喺施工前同後咧通知屋宇署就得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啊，頭先你講話，喂嗰、那個通道嘅闊度有冇要求咧？其實真係有嘅。咁啊，即係如果佢個大門咧，即係唔即係原先個大門，即係嗰個防火門拆嘅話咧，咁裡面嘅通道咧都有一定嘅規管闊度咧，即係最少都要750mm 嘅。咁但係如果個道即係個大門都拆咗，咁即係每個劏房自己本身獨立有道門出去嘅話咧，咁。個要求仲更加嚴格添，咁、那個通道咧，同埋咧，即係個通道唔能夠少於 1.05 米啦，同埋即係所有嘅即係呢個間牆咧，即係嗰啲劏房間牆都要達到一小時嘅耐火時間先得嘅。咁所以呢啲咧，其實呢啲資料喺屋宇署嘅網頁咧，都可以下載到落嚟做參考嘅。咁樣。 李偉明可唔可以都請你講下，其實一般劏房嚟講咧，佢哋會面對一啲乜嘢安全嘅隱患咧？即係除咗頭先所講，可能一啲大廈走廊嘅闊度啊，或者好多雜物之外，仲有冇第二啲情況可以請你講一講？ 嗱，最重要咧就係有時咧，即係劏房要睇個業主咧，即係做嘅時候咧，係咪即係跟翻足個要求去做？譬如話啲電線啊，如果你隨便係即係拉啲電線嘅時候咧，又可能過荷啦。即係個電力可能太多，因為可能我哋本嚟一家人變咗三家人，咁變咗個電力太個負荷太高嘅時候咧，可能即係個電力咧好可能就會引起嗰個火警啊。咁另外就頭先好多講者都講，就係即係個通道咧，即係最好唔好擺雜物啦，即係呢個都好重要啊，因為個逃生咧都就算有足夠嘅闊度，但係佢擺咗啲雜物喺條走廊咧，都係即係阻礙到佢嗰個逃生嘅咁樣。咁又變咗就即係要做呢啲劏房嘅時候咧，要跟足嗰、那個要求去做咯。咁譬如話即係另一啲係咩咧？就話劏房裡面用明火煮食咁當然唔得啦。就同好似咧，我哋而家普通一啲開放式廚房咁。咁開放式廚房咧，法例係容許嘅。咁但係咧有相應嘅即係安全要求㗎，譬如話要有花灑頭啊，或者要有啲間牆啊咁咧，即係要去保護翻嗰個開放式廚房嘅。咁但係如果話劏房裡面自己揾個即係打邊爐嗰啲爐嚟煮食咁得唔得咧？咁就會即係會係有好大嘅危險咯。 咁啊， 即係劏房户自己都要了解一下。 好，咁啊，收到晒啊，李慧明啊，咁我哋因为要听交通消息，咁我哋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呢方面嘅问题啊。咁啊，多谢晒李慧明嘅电话。咁李慧明咧系工程师学会消防分部荣誉秘书长。咁啊，子欣，咁啊，听下李慧明讲，其实本身咧，即系个业主如果要将个单位拣劏，其实都有相关嘅，即系要注意嘅，即系结构方面嘅，即系防火嘅需要。 嗯，咁同埋相关部门嗰个巡查嘅次数咧，究竟系咪理想咧？亦都其实确保到个楼宇有冇遵办到一啲安全嘅即系指示嘅。 好，咁我哋先听一节交通消息，咁我哋翻嚟再倾过。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线提翻你，启德隧道往观塘方向管道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系过咗卫理道。而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转上狮子山隧道之路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景泰街慢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界限。近街近住白雀街，仲有薄扶林道往香港仔方向近玛丽医院咧，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到香港仔隧道嘅管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咧都系车多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之恩咁啊，呢一節咧，我哋轉個話題咧，傾下關於即係照顧者熱線嘅問題啦。 好 咁啊，事源就係早前咧，因為沈學平有一對智障嘅中年兄弟就喺寓所嗰度就即係懷疑餓死啦咁樣，咁都牽涉到即係有照顧者嘅問題，因為佢哋本身個媽媽就因為有病咧，就入咗去即係醫院啦，咁所以就啊冇人照顧係咪咧？咁變咗嗰、那個情況咧就引起大家關注啦。咁另外就其實即係事後咧，咁亦都係政府都係推出咗一個24小時嘅照顧者熱線，咁啊俾即係有需要嘅市民即係打電話去求助啦。咁其實第一日咧就接到即係超過370個來電嘅，咁其實嗰個數目咧就比想象中多噶。咁而九成打電話去嘅即係求助者咧，嗰、那個都係屬於第一層嘅服務啦，即係需要一啲資訊嘅提供啦，或者係需要照顧者關於係照顧者壓力嘅管理問題嘅。 嗯，系咁先即系讲一讲沈茂平嗰、那个一对即系智障嘅兄弟怀疑系因为缺乏照顾饿死嘅事件啦。咁其实今日都事件有啲新进展嘅，咁就系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咧，咁佢今日就提到啦，就话咧关于嗰个医务社工嘅角色问题，咁佢就话咧，其实医务社工咧已经尽咗本分系协助涉事嘅家庭啦，亦都咧喺了解相关家庭嘅状况之后咧，认为咧两兄弟系有能力照顾自己。咁但系孙玉涵亦都补充一点啦，就话同意咧，如果即系回头去睇翻呢件事嘅话咧，其实都可能咧可以做多一啲嘅。佢讲到啦，就话医务社工咧已经尽咗自己本分做功夫，唔想再有悲剧发生。咁当然啦，睇翻转头，如果可以再做更加多啲，系咪可以帮到咧？即系永远都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咁所以呢度咧，今日一阵间我都可以倾下啦，即系究竟医务社工系按一啲乜嘢去准则去判断，究竟呢一啲个案需唔需要跟进咧？因为如果我哋参考翻咧，即系医管局喺25号晚嘅一个讲。法咧就话咧，其实事件入边咧，两名死者咧嘅妈妈啦，而家喺九龙医院嗰度留医紧啦。而社署嘅住院社工咧，就曾经同三个人有沟通过嘅，除咗两个死者之外咧，仲有嗰两个死者嘅细佬嘅。咁而个细佬咧，其实佢就落咗个决定咧，就话安排咧佢妈妈出院之后咧，就会交由两个哥哥去照顾。咁而即系医务社工都系基于呢一个去判断咧，其实两个兄长咧系有能力照顾病人，而呢度亦都可能即系指出咗一点嘅，就系究竟咧呢两个兄弟佢系其实佢都准备担当紧照顾者嘅角色，佢唔系纯粹系被照顾嘅，咁佢哋会系母亲即系出院之后会即系照顾佢啦，咁所以呢个系咪影响咗即系个医务社工即系对于呢一个案件嘅判断咧？咁阵间都可以倾一倾啦。 係啦，咁啊講翻照顧者熱線啦，咁啊呢一條24小時嘅照顧者熱線咧，其實有30條熱線嘅。咁佢哋如果社工咧，即係接電話嗰陣咧，就會按情況咧睇下求助者嘅需要啦。咁會有一個三級嘅即係判斷嘅。咁第一級或者第一層嘅服務就講緊提供資訊。咁第二層咧就會係提供實際嘅服務。咁例如係再安排社工跟進啊、輔導或者轉介，即係照顧者嘅需要啦。咁第三層咧就會將評估咧去睇下係咪屬於有危機。咁如果有危機嘅時間咧，就係會需要咧去安排嗰個外展隊咧喺60分鐘之內就要去到嗰個求助嘅求助人嘅屋企嗰度啦。咁睇下進一步咧再評估嘅情況點樣去即係去解決問題啦。 嗯，系咁。至於個照顧者熱線嗰度咧，其實有一點咧，我諗大家都需要留意咧，就係而家嗰個熱線個服務對象咧，其實主要就係老人家同埋殘疾人士嘅照顧者為主嘅。咁但係大家都會知道啦，其實照顧者個光譜本身好闊嘅，即係有一啲照顧者佢係專門可能係照顧小朋友啦。咁而如果咧，可能有一啲照顧者佢就咁聽到照顧者熱線咧，佢以為係涵蓋曬所有唔同類型嘅照顧者，咁可能都會照打電話去嘅。咁所以咧个问题啦，就系究竟嗰啲照顾者自己本身啊，佢知唔知道佢系咪属于个专线个服务范围咧？大家可能亦都会即系代入翻咧，如果真系会打电话去求助嘅照顾者嘅角度嚟睇咧，譬如我打完电话去啦，咁然后即系接线嘅人就话啊，其实你唔系属于呢个服务范围嘅时候咧，或者有啲个案根本处理唔到嘅时候咧，我谂嗰个打电话去嘅人都会好失望嘅。咁所以其实亦都系当然啦，而家嗰个服务啱啱开展嘅时候，嗰个战线都冇可能系扩到咁大啦，咁但系去到之后啦，即系嗰个服务慢慢成熟嘅时候，系咪都需要去涵盖晒所有嘅照顾者咧？咁我谂呢一个都系一个后续嘅工作嚟嘅。 系啦，咁啊，照顾者热线咧1821183啦。咁其实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啊，假如你系照顾者，你有冇即系打过呢个热线去求助咧？又或者你知唔知道呢条热线咧？咁啊，欢迎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1872311 嘅咁啊，之恩咁其實咧，我哋不如咧就同咧即係一啲社工朋友傾一傾，即係呢個照顧者熱線嘅話題啦。 好 咁啊，電話旁邊有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張志偉，張志偉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好， 係啊，咁我哋而家又傾緊照顧者熱線啦，咁呢一個24小時嘅照顧者熱線就即係琴日就開通咗啦，就俾有需要嘅即係市民打電話去求助啦。咁其實你睇翻呢條熱線由琴日去到而家咧，即係你哋觀察咧，其實嗰個熱線嗰、那個即係求助嘅情況啊，點樣咧？你哋即係點樣去評價下咧？ 我諗佢啱啱開通咗一日，就即係我諗都未足以去評估佢嗰個情況嘅嚇。咁就我估因為一個即係一個熱線咧，咁一定會幫到一啲人嘅，即係特別係喺資訊層面上高，如果佢唔知道嘅，咁佢打電話去問，咁我諗應該幫到啲好嘅。 咁係啊，張志偉亦都想咧同你傾下。咁雖然咧我哋未必可以真係好完整地去睇到呢個熱線成效啦，即係始終開通咗一日。但係會唔會你都有聽過啲用家嘅反饋，即係關於呢個熱線究竟係支唔支援到佢哋嘅需要咧？ 我估喺熱線設立嘅時候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即係用家咧，佢表達咗一啲睇法，覺得個熱線有啲不足嘅。咁睇下呢啲不足會唔會佢開通之後一段時間觀察呢啲不足會浮現出嚟啦。咁例如關於譬如可能呢個熱線咧，佢提供資料之外，能唔能夠提供到一啲即係情緒支援咧？因為好多時啲即係人去打電話嘅時候咧，都係喺一啲緊急嘅情況底下咧，先至揾個熱線。咁、那個情緒支援啦，同埋一啲叫緊急支援嘅服務，例如一啲暫托服務啊，邊度有一啲宿位俾佢可以擺低佢哋啊，或者等等呢一啲啦咁樣。咁如果呢啲嘅情況唔能夠解決到嘅，或者有啲緊急情況可能要上門添，即係外展服務。咁呢啲咧，咁可能個熱線咧未必幫到佢哋，但係能夠即時提供到相關資訊咧，就要好考呢個熱線嘅營運機構咧，佢能唔能夠做得到啦？ 咁因為之前我哋都傾過，即係呢個照顧者熱線，即係都關注到咧，即係因為接聽嘅社工或者接聽嘅人士啦，究竟佢嗰個培訓需唔需要加強啦？因為即係頭先你提到話，如果有喺同求助者傾談嘅過程當中啊，如果有需要一啲情緒嘅支援，其實唔係一般人可以做噶嘛。咁呢方面係咪應該即係喺培訓方面，你有咩睇法咧？ 嗱，因為佢個熱線咧，咁即係投標嘅時候咧，我理解咧就應該有社工聽電話嘅。 咁即係如果社工嘅話咧，咁基本上佢有基本訓練都應該好足夠啊。咁就另外佢喺即係操作呢個熱線咧，咁、那個主辦機構咧其實都有一培訓俾一啲即係參與者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一般情緒，咁特別係譬如夜間嗰啲人嗰個即係線夠唔夠啦，聽電話嘅人夠唔夠啦，咁同埋資訊因為佢涵括好多。照顧者其實好闊噶嘛，即係長者啦，跟住殘疾啦，跟住精神康復啦，小朋友啦 ，SEN 啦等等都係，係唔係能夠好熟悉每一個範疇咧？咁呢個咧都係一啲嘅，即係可能有啲北喺度，咁遲啲佢運作一段時間咧，可能會出現到呢啲問題。 咁另外呢，其实而家呢嗰个电话评估会有三级啦，咁其实寻日开通咗之后大部分都系第一层嘅服务啦，即系提供资讯。咁、但系呢第二到第三层呢就会有啲实质服务啦，譬如一啲社工跟进啊转介啦。而第三层直情系有个紧急介入添。其实呢点样确保嗰个转介个流程系畅顺呢？ 咁呢個就真係就幾難，即係因為咧佢呢個熱線咧只係聽電話，咁最其實最主要的工作佢都係第一層，咁佢轉介咧其實就唔係佢哋嗰個機，我相信嚇，我估嘅，即係我冇睇過詳細標書咧、我估應該就係屬於佢會轉介俾地區。嗰啲嘅唔同嘅即係嘅服務機構，因為佢呢個熱線係全港噶嘛，咁佢應該就唔會自己上門做，咁一定係轉介當區嘅機構。咁呢個轉介能唔能夠流暢，即係話佢收到嗰個求助電話，咁可能需要確定要轉介啦。咁係佢要揾嗰個機構跟住做配對，咁呢啲流程我估佢哋要即係運作一段時間先能夠掌握得好啦。 咁張志偉，咁其實呢因為我睇到呢，即係雖然個熱線開通咗一日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本身應該都係有一定嘅需求㗎嘛。咁其實如果就你嘅接觸呢，其實一啲即係照顧者呢，其實佢哋而家普遍你接觸嗰啲呢，佢哋本身其實對於即係咩資訊特別係需求大啲呢？因為其實我哋見到而家個熱線開通呢，有九成都係問一啲相關嘅資訊或者一啲可能係情緒呀精神嘅支援服務啦。咁其實以你接觸嚟講呢，有冇啲案例其實佢哋係多數係啲咩嘅需要呢？ 喺最初傾個熱線討論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有提一啲咧，就係、譬如我頭先提，好緊急嘅時候，我要有一個即係臨時嘅宿位。OK， 譬如可能已經壓力爆煲啦，或者已經開始有一啲即係可能即係自毀嘅自傷嘅行為啊等等呢啲情況，咁即刻要揾個宿位咧暫托住佢咁樣。咁呢啲咧就係喺即係佢哋好想嘅熱線度咧，係能夠即刻攞到呢啲資訊，同埋咧可以安排到咧去即刻去處理呢啲嘅即係問題咁樣。咁呢啲而家個熱線咧就應該係最高級嗰個層次，但係係咪能夠做到咧？咁就要經得日，即係要考驗一下啦咁樣。 張志偉都想跟進少少你頭先提嗰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去到第二同第三層咧，係要同一啲服務提供者做對接啦。咁有時係一啲地區嘅服務提供者嚟嘅。咁因為我知道新加坡咧，佢哋嘅做法咧就反而係每個區咧有一條自己嘅專線，咁就變咗個服務好似更加容易到位啦。我哋將來要去探討點樣去檢討呢個熱線嘅時候咧，呢個可唔可以都係一個即係方向咧？ 嗱，如果話純粹從個熱線嘅角度。可能是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對整個照顧者服務咧，其實我估唔係你個講緊個熱線嚇，個熱線只不過係提供一啲資訊，嗰個功能係最大嘅。咁好多服務上高嘅不足啊嗰啲咧，其實個熱線就算你打得通咧，都未必解決得到。咁所以最重要咧，其實應該就係檢視翻成個即係照顧者嗰個政策，到底我哋而家有幾多照顧者？OK， 照顧者一定要清楚，跟住我評估翻咧，而家所欠缺嘅服務有幾多，跟住就喺每一個區咧，例如頭先講暫託，咁而家佢係用緊一啲叫院舍嘅，即係叫做空兩個位出嚟咧，係好似走讀咁樣嘅情況，空咗就可以去，咁但係都唔係當區嘅，咁所以會唔會係譬如咧，喺當區每一區十八區每一區都有一個暫託中心，係俾啲照顧者可以使用咧咁樣，又或者有冇一啲嘅即係所謂令到佢哋可以舒緩到佢哋暫託壓力嘅，可以俾佢哋有機會放下假嘅一啲嘅即係措施幫佢哋咧，反而呢啲係更加實際。WADA 掟一下嗰個熱線啊。 好，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假如你系照顾者咧，对于照顾者热线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 嘅。咁啊，张志伟，咁头先你都提到咧，即系个热线，即系而家我哋一路都睇紧佢个嚟紧嘅成效啦。咁其中你可能话提到，可能如果初期可能有一啲缺点，可能都需要去改善啦。咁我哋见到咧，有啲即系照顾者嘅朋友咧，就会讲到啊，都有个担心就系喺对话嗰阵咧会被录音。咁呢方面其实会唔会影响到照顾者去讲自己嘅情况出嚟咧？你自己观察。 嗱， 估最重要就是他信不信个机构那个个人私隐那个即资料处理 ,ok, 那个信心问题。因为呢如果他录音的话呢其实真的有时有需要，因为可能發生咩事嘅時候咧，就可以揾翻當中嗰啲嘅問題啊嘛。OK， 咁所以咧，我估就係嗰個機構佢可唔可以好清楚話到俾一啲服務善者聽，其實佢嗰個私隱處理、嗰個資料處理，其實係點樣嘅，安唔安全嘅咁樣啦。 嗯，另外头先我都提到咧，其实而家专线咧个服务对象就系长者同残疾人士嘅照顾者为主嘅，咁、有啲譬如小朋友照顾者就唔包喺入边啦。其实系如果我哋要去扩展服务咧，即系而家系咪时候去做，还是其实都要等一段时间先至可以做到啦？ 嗱，其实呢个咧就涉及到我头先讲嘅政府对于照顾者个定义咧，其实冇统一过嘅。咁而家根据现有一啲嘅可能即系津贴咧，就主要环绕就系一啲长者啦，或者系伤残啦咁样。咁但系仲有其他即系譬如头先讲嘅儿童啦，或者精神康复啦等等呢啲嘅即系朋友咧，其实佢都系要被照顾噶嘛。咁所以你话要扩阔呢个对象嘅话咧，咁首先咧政府咧就需要去检讨同埋确定咧照顾者嘅身份先。即是话要定义清楚乜嘢为之照顾者，你定义清楚啦，咁跟住咪可以扩阔，咁嗰啲朋友咧先知道我系唔合符合资格咧去使用呢个热线啊嘛。 咁张志伟，咁啊嚟紧咧，因为都会即系除咗而家呢个热线啦，亦都会有一个一站式嘅资讯网站啦。你觉得如果多咗呢啲网站，对于照顾者去获取资讯系咪有啲乜嘢嘅好处？即系或者有冇啲 系啦？都幫助一定會有嘅，因為當佢唔係好危急嘅時候咧，因為我諗大部分人求助都係佢未必唔危急嘅時候咧，佢未必即刻要揾。咁但係佢去打即係都有危急嘅情況嘅時候咧，佢好希望咧就係、一個地方能夠解答到佢嘅問題。OK， 咁所以熱線其實佢想揾呢個功能，咁但係佢係咪有充足嘅 information， 或者可以減少一啲轉介啊？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你可以去呢度揾，去嗰度揾，去嗰度揾嘅，咁我同我自己揾其實冇分別。如果佢能夠搭通嘅 ，OK， 譬如我喺 A 呢個機構，佢幫我聯絡咗揾邊位啦，已經跟住我直接揾咧，咁就會對個照顧者咧就幫助大啲啦。但如果純粹提供一啲接口點或者聯絡電話，咁其實我上網揾都揾到。 我想张志伟你提呢点都好重要，因为其实咧头嗰一日咧，大部分啲个案都系第一级嘅个案，即系真系一啲简单少少嘅个案。咁但系可能将来我哋虽然都唔想有太多嘅危急嘅个案啦，咁但系呢一啲情况要处理啦。咁另外可能会有啲复杂嘅个案，咁所以你头先提到话，即系点样去做个对接啊，或者嗰个训练上面，似乎都系要去加强呢啲啦。 同意啊。 好，咁啊，多谢晒阿张志伟嘅电话吓，咁我哋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咁啊，张志伟就系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会长。咁啊，睇嚟其实即系头先阿张志伟都提到啦，咁其实佢都期望除咗话有个热线之外咧，其实照顾者都好需要即系究竟佢唔同嘅即系服务嘅需求啊，点样去认清佢哋嘅即系数目啊，或者个需求系点样咧，即系先至能够令到个服务个制定会再准确啲咯。 系，因为头先我哋都提到一点啊，即系好基本嚟讲咧，香港对于照顾者嚟就冇一个即系好划一嘅定义，咁变咗嗰个服务咧，如果要去扩展到系即系长者或者残疾人士以外嘅照顾者嘅话咧，就会有困难。咁所以除了那個服務的層面要擴闊之外，那個照顧者定義本身都很重要。 咁頭先我哋提到咧，即係如果係打電話去求助咧，去到第三層咧，呢個就係會係求助人打到去支援熱線嗰陣咧，社工再評估個風險。如果係發現即係個求助人可能即係似乎壓力爆煲啊，係屬於第三層嘅話咧，就會安排咧即係外展隊，咁啊會喺60分鐘之內就會去到即係求助人嘅即係住所嗰度咧，就再進行一個評估嘅，咁睇下究竟點樣去即係再幫佢做一個服務咁樣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即係究竟即係當然頭先我哋話唔想成日會有啦，咁但係即係。都有提供呢個方面嘅一個即係支援咁樣啦，咁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照顧者熱線或者相關嘅服務有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而家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先。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志恩，我哋继续系倾紧咧，政府点样关顾照顾者。 咁啊，因为今个星期咧就政府就宣布会推出一连串嘅支援照顾者嘅服务啦。咁啊，包括就琴日就开通咗24小时嘅照顾者专线啦，就俾有需要嘅即系市民去求助啦。咁就我哋就关注啲咩问题咧？就系其中其实因为事件都系上星期，头先你都提到即系深澳坪村咁啊，有一对即系智障嘅即系兄弟咧，怀疑系即系。即系饿死喺屋企啦，咁因为事件本身有医务社工去跟进啦，咁所以我哋都关注到啊，咁其实啊，医务社工点样去判断一啲个案究竟几时需要介入帮佢哋啦，定系点样情况啦，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即系今日即系都想。即系讨论下嘅一个方向嚟嘅。 嗯，系啊，因为即系如果就住呢个个案嚟讲咧，其实即系医务社工点样判断呢两兄弟其实系有能力治理咧？咁都见到有几个面向系有传媒报道到出嚟嘅，譬如就系嗰两个死者咧，其实系即系准备紧系接受训练啦，就将来咧妈妈出院之后咧就会。作為照顧者啊，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咧呢兩個嘅兄弟咧，佢喺嗰個九龍東醫院聯網嘅精神科門診有復診啦，咁但係就已經大概有五年時間冇復診噶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喺媽媽入咗院之後咧，佢哋亦都有嚟探望媽媽嘅，咁所以咧因此而判斷咧，其實兩位咧係有能力係自行外出購買食物嘅。咁但係喺做判斷嘅時候有冇？其他嘢可以跟得更加足咧，咁呢个就值得讨论啦。 咁啊，点样去支援照顾者？咁啊，欢迎听众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又同嘉宾倾下。咁啊，电话旁边有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阮淑欣，阮淑欣你好。 系大家好。 系啊，咁我哋而家就倾紧即系医务社工嗰、那个。嗰、那個情況啦，因為其實如果就住一啲照顧者啦，咁其實我哋都想知道啊，其實即係就你嘅認識，咁其實啊，醫務社工其實佢點樣去判斷一個即係個案嘅幾時係需要介入，或者係要需要再轉介服務或者其他方面嘅協助咧？ 我估佢呢个个案个情况，佢即系当时接触屋企人咧，就系即系了解佢个即系屋企人能唔能够帮到即系妈妈嗰个病人嗰个出院嗰个安排。咁佢接触屋企人系从呢一个角度，咁好多时其实医务社工都系从呢个角度，就系入院病人嗰个即系照顾嘅角度咯。咁但系我哋讲翻就系话，即系当。妈妈可能本身都是一个照顾者的时候，咁佢要照顾屋企人，咁就即系少啲会从呢一个角度，就系话帮一个照顾者佢屋企有其他人要照顾。咁同埋我听即系今朝局长讲，可能就系话即系医务社工去了解咗屋企嗰个情况。咁但系我唔知仔细，其实因为如果正式我哋做，应该系唔系纯粹嘅了解，应该系一个即系评估。评估讲嘅就应该系多一啲嘅嘢嘅，咁唔会系一啲即系。咁簡單，你話即係佢可以過到嚟去探訪啊，或者佢冇復診，冇復診其實因為都有好多可能性同埋好多狀況嘅。冇復診係咪代表佢個情況就 OK 咧？係咪佢自己停咗冇復診咧？咁即係同埋個即係中間都有機會有變化噶嘛。咁所以我哋講評估其實係應該要有多少少即係對可能即係嗰兩兄弟佢哋一啲比較直接嘅接觸，去了解佢個精神狀況或者佢嗰、那個即係生活嗰個能力同個照顧能力咯，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應該係相對比較專業嘅面談評估去做嘅。 嗯，系你头先提到咧，嗰两位死者其实佢哋生前咧喺医管局嘅精神科专科门诊系诊治啦，即系都系一啲比较稳定嘅个案。咁但系去到五年之前咧先停止嘅。其实理论上系咪医务社工咧，佢去接触咧呢两个死者嘅妈妈嘅 case 嘅时候，应该已经会系查到佢两个仔咧系过去有一个嘅即系专科门诊嘅诊治记录噶。 系啊，咁所以我就。话佢应该至少都知道佢哋自己即系两兄弟都可能系有一啲即系伤残嘅情况或者系病患啦，咁所以即系从一个角度系话再去训练佢哋将来照顾妈妈，其实我都即系唔知佢当时系即系基于啲即系乜嘢状况去评估，即系有冇即系中间其实会唔会系唔系有一个好全面嘅评估，可能真系多啲谂紧当时个侧重点，谂紧点样帮入咗院嘅妈妈 ，rather than 即系佢嘅屋企人，其实系咪真系有个能力，或者调翻转佢系需要人照顾咧？ 咧？咁同埋即係聽，如果就係聽佢嗰、那個即係細仔一個即係講法，其實都比較簡單同片面咯。 咁醫生咧頭先係提到話，即係評估方面咧，即係如果話，如果即係一般醫護社工，佢即係面對類似一啲原來個即係照顧者，佢屋企仲有其他嘅可能係有智障或者其他需要照顧嘅細蚊仔或者其他嘅家庭成員咧，其實頭先你講嗰個評估咧，嗰、那個直接嘅面談，其實一般個程序係會點樣做法，同埋會做幾多次先至叫做能夠掌握到嗰個家庭嘅情況咧？ 我諗佢哋一般都即係 case by case 嘅，咁但係一即係。正常你至少都要有一个面谈，可能是约他们上去即是医院诊所或者是做家访，这样要面对面见他才可以做一个即是评估他是不是有那个能力，或者调返转其实他是不是有需要要人帮手照顾。这个就除了他们有一些可能很指定的一些程序去做评估，其实这个都讲紧他们有没有那个敏感度去即是从一个即可能他们都需要即那两兄弟可能都需要是要人照顾这个角度去看咯。那现在我们看其实应该即比较少从这个即照顾者的角度。我们其实在社区那里很多时看到就是我们自己个即我们自己机构本身都接触一些年长照顾者，可能好像即入院妈妈这样的情况。他很多时呢就是即照顾很大压力，他找不到人帮手。他们最担心就是好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当自己患病入院的时候没有人帮手照顾他家人。那他这个情况更加差呢，就是我们都其实遇到有些情况是这样的。其实他根本双方是互相照顾，有时都不知道哪个照顾边个，就是总之一个个身体情况差啲嘅时候，咁另一个就去即系负起嗰个照顾嘅责任咯。其实个情况唔理想啊。咁呢个讲紧除咗即系我哋平时点样去发掘一啲隐蔽嘅人，遇到佢哋嘅时候，其实都要有个敏感度，系从一个照顾者嘅角度出发去帮佢。咁仲有即系最后，其实最重要就系背后嗰啲即系配套服务系咪支援得到？咁而家讲话即系有个热线，其实本身理应咧就系多咗一个接触点啦，希望系可以帮到多啲照顾者嘅。咁但系当如果一个照顾者去打咗电话过去，我假设呢个 case 咁，佢妈妈可能唔知道即系医院嗰度原来有医院社工，佢我知道有热线去打咗去，佢 refer 咗过去医院社工，咁但系最后医院社工原来可能佢都即系从。即係好似依家今次個事件咁樣，從呢一個角度可能都唔係俾到好多 support， 咁其實幫唔到。咁當一啲照顧者其實佢哋個經驗，即係多啲唔同嘅照顧者，其實佢累積咗個經驗，佢知道呢個熱線幫唔幫到佢。咁如果呢個熱線幫到佢，佢哋會多啲人，即係可以佢哋都可以相傳傳開去，或者係啲即係自助互助團體之間，佢哋都會流傳。咁就個宣傳個效果係可以加倍。但係當如果背後嗰、那個即係接觸嘅服務係承托唔到，嘅时候咧，佢哋其实都即系有机会会断咗，或者都可能会有一啲即系可能唔系几好嘅回响，令到佢哋都会质疑呢、這、一个即系热线系咪帮到咧咁。 嗯，宇常都想问多你一点啊，就系关于沈华平呢个 case 咧。因为头先我同阿李子坚都即系私下去倾嘅时候，就系谂紧咧，即系医务社工佢本身有冇咁多资源同时间去跟晒所有嘅个案？因为即系如果要好深入地去了解，譬如嗰个家庭咧，咁佢都要花好多时间啦。但系其实可能一个医务社工佢系同时跟紧好多个 case 嘅。其实依家医务社工系咪都面对紧呢咁嘅问题咧？ 仔细咧，佢哋个工作个范畴，我哋就真系唔了解。不过系有听讲过，佢哋即系做好多行政嘅工作，可能都会令到佢哋个时间有拉扯，变咗见即系真实见一啲即系有需要个案嘅时间，就会佢要取舍，变咗有机会减少。咁好多时我哋自己接触就系一啲比较即系实际嘅福利或者房屋需要，即系转介一啲去排一啲宿舍。好多时佢哋就处理咗呢啲。个案多过系一啲即系辅导啊，个案跟进家访咁样样咯。 嗯，好，咁啊，多谢晒阮淑欣嘅电话。咁我哋倾到呢一度，咁啊，阮淑欣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咁啊，子欣，咁啊，睇嚟就即系其实头先啊，即系阮淑欣都讲到啦。其实即系就算有个即系求助热线啦。有個專線啊，咁其實都要睇翻即係相關嘅，即係如果真係要轉介服務咧，究竟係咪真係配對到咧？咁如果唔係，有時可能個別嘅個案咧，佢 未必即係中間轉介到嘅時間，有時就會棘咗喺中間。咁其實話個服務就去唔到啦，未必幫到嗰個個案咯。 同埋頭先我哋提到個個案個 case， 佢真係本身比較複雜嘅，即係話嗰兩即係一對智障兄弟，其實佢之後要擔當個照顧者嘅角色。咁但係本身平日可能就係媽媽照顧佢哋嘅。咁究竟即係譬如嗰個醫務社工要去接觸呢類型，即係大家互相要照顧嘅 case 嘅時候，能唔能夠從即係照顧者同被照顧者嘅角度都出發到去睇呢個 case 係咪需要額外幫助咧？咁我諗呢一個都係今次事件得到嘅經驗啦。 係啊，咁好，我哋先一陣翻嚟傾個第二個話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全乎一心， 晚清商人胡雪岩的商道与人道。 今集由胡雪岩的浮康钱庄再讲远啲，讲到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 我冯杰同圈俊远请嚟中大历史系副教授卜永坚一齐倾。 唐代的嗰个金融机构原来咧就系佛寺嚟嘅，佛寺咧系被认为一个神圣嘅地方嚟，所以你喺嗰度寄顿你嘅财产咧，啲信众会认为咧系得到保护嘅。 全乎一心，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咪之恩。咁我哋头先即系休息前就讲啦，我哋会转一个话题嘅。咁我哋倾啲咩咧？咁其实上星期呢个话题我哋都讲过嘅，就系、是JPEG 嘅。即係虛擬貨幣交易所啦 ，JPEX 涉嫌即係詐騙嘅即係事件啦。咁因為今日最新咧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結束歐洲訪問行程，翻嚟香港咧就首次回應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咧 JPEX 嘅涉嫌詐騙案件嘅。咁佢提到就即係今次事件就提醒大家啦，有一啲無牌虛擬資產交易所進行交易嘅風險咧。咁特區政府係即係都知道而家區塊鏈嘅技術啊、金融創新嘅大趨勢啦。咁但係亦都係要將第三代互聯網嘅相關業務咧納入適當嘅規管監管。咁啊，對於懷疑違法行為咧，必定係會嚴厲打擊嘅。咁同時咧，就將佢哋納合適嘅框架嚟到監管，希望咧令到行業能夠負責任咁樣持續地發展。 嗯，系啦，咁呢件事少少背景咧，就系即系证监咧就设立咗一个关于即系虚拟货币嘅交易平台嘅一年嘅过渡期啦，咁就希望市场系可以有序咁样适应即系而家嗰个发牌制度嘅。咁如果即系所谓一刀切咧，某一个限期之后咧，有啲平台就唔可以再喺香港运作咧，就证监本身就担心有好多投资者会受到影响啦。咁但系 JPEX 咧呢一间嘅即系公司咧，就似乎咧就有啲人就话佢利用咗一个灰色嘅地带啦，因为 JPEX 咧就曾经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发牌制度公布之后咧，就自称在香港咧系申请牌照，亦都有苦主咧就声称啦，因为见到 JPEX 咧系有意喺香港持牌咧，先至愿意投资嘅。咁因应呢件事件个风波不停发酵紧啦，咁所以其实证监会个角色咧都成为咗一个焦点。咁我自己我见到咧，即系证监会行政长蔡梁凤仪咧，就前日咧佢就就住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咧就见记者，咁就宣布咗一啲新嘅加强措施。咁系啲咩咧？ 咁其实就讲紧就即系除咗措施之外咧，就关于系之前讲紧咧就系、是、虚拟交易嗰个平台发牌制度，咁之前就话唔想去公布晒即係嗰啲申请中嘅名单啦，咁而家最新呢就会公布埋呢即係申请中嘅名单，咁即係等即係投资者可以识别下，咦究竟边啲即係交易所係有一个牌照啦，边啲係申请緊啦，咁但係当然申请緊佢未申请到呢都係一个即係未有一个规管咁，所以呢一个就係投资者要知道自己个风险呢所在啦。 嗯，系啊，所以其实咧，即系证监咧，佢未有呢个宣布之前咧，其实都有一啲嘅投资者同公众都问啊，即系点解即系当初证监咧冇公开究竟边一啲嘅平台系正在申请紧牌照啦，边一啲系成功申请咗啦，同边一啲系申请失败嘅咧？嗱，成功申请咧就有公布嘅，咁但系申请失败咧同埋正在申请就冇一个公开名单，咁所以有啲投资者咧佢未必留意到咧，究竟边一啲嘅公司咧系正在申请紧。嗰、那個嘅牌照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證監嘅行政總裁梁鳳儀都強調啊，佢就話咧，公布申請者名單咧嘅目的咧係希望公眾咧係可以查驗到平台有冇作出虛假陳述嘅，咁就唔代表咧個平台已經係獲發牌，即係佢係申請中啫。 係啦，咁所以事件咧，即係令到大家即係關注到咧，虛擬資產我哋點樣去即係交易所啊，或者其他包括仲有場外找換點啦。咁究竟啊點樣去規管先至係可以保障到投資者嘅利益，亦都可以令到個行業咧有一個即係持續同埋健康嘅發展咧。咁咧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同咧立法會議員傾下。咁啊，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吳傑莊你好。 系主持人好。 上星期我哋都倾过呢个话题啦。咁其实而家即系我哋见到最新证监就讲话，即系都公布埋咧嗰啲即系申请紧牌照嘅即系名单啦。咁等即系投资者会多一啲资讯嚟到去评估个风险啦。咁你对于呢方面你有咩睇法咧？ 對於證監呢、這個咁快嘅一個反應咧，我非常之讚賞嘅，因為上個禮拜其實我都提出嚟啦，希望可以公布多啲信息咧俾投資者參考，尤其是即係其實都唔係淨係呢間啦，即係其他有幾間都話自己申請緊牌照，咁但係事實上係咪真係申請緊咧，或者係申請嘅進度情況係點樣咧？咁今次證監將你幾個四個唔同嘅名單咧，佢擺出嚟咧，我相信對於投資者係絕對有幫助嘅。同埋咧，即係之前有講法話擔心會唔會有誤導啊，話公布咗就等於俾一啲可能係諗住申請就實際上欺騙嘅。咁呢個都講得好清楚啊！今日證監會都話係呢一啲只係申請緊，就並不代表佢一定申請到。咁呢個信息亦都希望公眾了解，亦都希望佢哋去翻一啲持牌嘅交易所做交易咧，呢、這個會比較有保障嘅。 咁其实咧过去咧，即系证监就公开表示过咧，佢就话公布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嘅申请者名单咧就唔系好恰当啦。咁你会唔会了解到咧，原本佢唔想披露呢个名单嘅原因系乜嘢咧？ 嗱，佢原本个担心位咧就系，如果公布咗一啲申请紧，但系佢未必攞到噶嘛，就会担心俾呢一啲如果系有心人去系希望借助话自己申请紧而去。欺騙咗啲詐騙嘅行為咧，即係會驚擔心，就係會呢啲影響到投資者決定係咪會喺佢嘅平台度做一個買賣。咁呢個係當初一個諗法啦，我相信。咁但係亦都另一個諗法就係話，如果能夠更加清晰明確去表達咗呢啲雖然申請緊，但係佢攞到牌仲攞唔到牌，都係中間有變數嘅。咁講得清楚少少咧，我相信公眾咧。亦都會係睇得明、聽得明嘅。 咁啊，吳傑莊啊，咁對於即係虛擬貨幣資產嗰個監管啊，或者即係投資者嘅嗰個保障啦，咁其實因為我哋見到市面都仲有一啲即係虛擬貨幣嘅場外嘅找換點咧，咁其實呢一方面，你覺得都需唔需要監管埋咧？ 呢方面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應該有一個適度嘅監管啊，因為今次我都幫一啲苦主去了解情況啦。咁其中有一部分咧就。原來佢哋係去到呢啲場外嘅 OTC 嘅類似找換店嘅物體啦，咁去淨攞現金走去做一個交易，去換一啲虛擬嘅貨幣、虛擬資產，但係連收據都冇嘅，亦都冇做相對嘅一個 KYC， 咁呢樣嘢其實就唔理想嘅。所以我覺得如果規管嘅話咧，都要適度去令到呢啲咁嘅OTC 咧，可以把啲記錄留低，同埋要做一啲適量嘅 KYC， 即係一啲了解客户嘅一過程。咁我相信會對整個行業發展會更加正面。 咁而家咧嗰個打擊洗黑錢條例嘅設計咧，其實係可以定義到虛擬資產嘅。咁但係即係將來咧，有可能市場又衍生咗一啲新嘅即係產品出嚟啦。咁未必係現有嘅條例係可以定義到嘅。咁證監會即係。吸收了今次的經驗之後呢，你認為可以怎樣與時並進 呢？我想今次的條例呢做了一個比較好的定義呢，就是如果是證券類的，其實本身香港已經有法例了，是證券條例，現在有一些就是叫功能性的一些代幣或者一些虛擬資產，以今次的條例都可以好好監管，就是在那個交易所的角度去做。咁當然如果新的產品出來，它如果仍然是一些證券類的，咁我們舊有嘅法例咧係冇問題嘅，係可以做監管佢哋點樣去分銷啊，點樣推廣啊，呢啲係全部有曬法例嘅。咁今次咧就係、是、中央嘅。 吳傑莊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就嚟到新聞咧，你介唔介意我哋新聞翻嚟之後再傾一傾即係呢個話題？ 好啊，冇問題。 好，多謝曬你先。咁我哋咧就先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警方就西九龙致命工业事故拘捕一名62岁判头，指佢涉嫌违反职安健条例，正被扣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不排除稍后以误杀等罪名拘捕佢。据了解，被捕人士是分判商审视创建的负责人。警方话，两名死者原本应该在进入管道大约10米施工，但是发现他们倒卧的位置距离原本施工位置超过100米，暂时未知道原因。警方又说，调查显示很多个程序都没有做到，认为事件之中有人疏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欧洲访问，返抵本港。他说访问行程达到预期效果，包括推广香港在发展创科的商机，亦都面对面向当地的企业客观讲解香港情况。他说此行令他明白香港要主动积极走出去，请人来让企业了解香港。陈茂波回应有关会不会撤销楼市辣椒的时候说，政府一直密切注意物业市场的情况，现在楼市和当年引入辣椒的时候境况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讲仍然是属于稳定。他强调政府会以务实态度不停地检视楼市措施。首个香港夜缤纷夜市活动今日起一连六日在湾仔海滨举行，设有大约90个摊位。有档主说，大会由昨日至到开档前的1小时仍然未有电力供应，令到准备工作延迟，有批评安排仓促混乱。活动负责人说，昨日已经完成搭建电力设备，但是旁边地盘误将电路中断，今日下午重新接驳，亦都会为档主提供冰粒，避免食材变坏。警方今个月22日起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行动，打击涉及公共服务车辆违规行为和非法载客取酬的白牌车。行动之中拉了9男1女，涉嫌滥收车资、拒载和非法驾驶汽车作出租或者载客取酬用途。警方说，今年头8个月就的士滥收车资和拒载等投诉超过2700宗，比2019年即是疫情之前的全年大约2300宗上升了18%。而近期的违法行为亦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警方在全港不同地点假扮乘客放蛇，并且发出17张传票，拘捕了3名男子，涉嫌滥收车资、拒载和未有正确展示的士司机证等等。在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天色良好，听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同埋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管内慢线咧系有坏车，现时嘅车龙去到长青桥桥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启隧九龙湾入口，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 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往西隧入口的方向车多繁忙，车龙是去到交易广场。九龙区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是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而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的车龙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而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咁车龙系去到观塘道近住定富街。咁另外啦，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方向咧嘅车龙都去到常怡道。 咁睇翻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李林村，同埋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系友爱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咁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喺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翻到嚟月亮呢度咧，真系心情特别温馨嘅。咦，冇人嘅？阿边个边个？吴刚咧？ 佢去咗植树啊！ 植树？ 佢突然之间良心发现，话要为环保出一分力、啊。 明，咁玉兔咧？ 我玉兔你都唔使等佢啦，佢去咗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啊！ 听开心日报使乜去香港电台听啊？ 佢话见到超人男子桂林彪爷榴莲 Ada 佢哋真人冇架子，好有亲切感啊！ 咁又系，咁叫埋佢哋翻嚟做节啦！ 咁要 book 大啲张台啦！ 开心日报祝大家花好月圆， 中秋节快乐！ 2024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九月29日截止。如果子女喺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以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嘅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我哋继续咧，同咧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咧系倾下咧，即系点样可以好啲去監管虛擬貨幣交易嘅即係相關嘅業務啦，例如交易所啊，甚至乎係場外嘅炒盤店啊，點樣可以監管得好啲，可以與時並進？咁頭先就講緊點樣可以與時並進，證監會可以又監管又平衡到嗰、那個即係行業嘅發展。咁啊，吳傑莊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好。 係啊，咁啊，可唔可以繼續啦？點樣可以即係與時並進咧？證監喺規管方面。 我諗今次嘅一個疑似騙案嘅事件咧，突顯呢個問題，即係好多。唔同嘅投資者或者富主，佢哋都係經過而家嘅線下嘅 OTC， 所謂類似一啲找換店去買賣嘅。咁而今時今日嚟講咧，呢一堆嘅線下嘅交易平台啦，或者線下嘅找換店咧，係冇法例去規管嘅，即係包括佢哋嘅一啲營業手法啦，包括佢哋推廣嘅手法啦。咁變咗咧，就衍生可能有一班投資者或者香港市民咧，就喺一啲唔同嘅情況底下咧，即係都未清楚嗰、那個。情況咧就買咗啲產品，咁當然中間可能佢哋都有一啲賺過錢，咁你再買多啲，咁到今日發生呢樣事情。咁我覺得呢一方面咧喺嗰個線下咧可以參考翻好似找換店嘅一啲形式嘅一啲登記令到佢哋可以用一個有規範嘅營業模式，同埋一個推廣嘅手法咧。大家知道，如果推廣一啲金融產品，其實都需要另一個牌照嘛，嗰啲人士。就算我哋買保險也好，買呢個住宅樓盤也好，其實都係需要有牌照。咁呢啲其實推廣嘅人士係咪都可以考慮有翻相當嘅一啲規管咧？咁而唔會作出一啲失實啊，或者一啲喺法例以外嘅事情。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去諗點優化，令到香港可以繼續喺呢方面繼續發展嘅。 吴杰庄都仲有两个问题想问啦。咁其实而家咧，即系证监咧，佢个网页会公布四份名单嘅，咁就包括个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嘅持牌名单啦，一啲结业平台名单啦，被当作获牌嘅名单啦，同埋申请者嘅名单嘅。咁你认为即系呢一个名单嘅资讯系咪已经足够啦？同埋就系点样如你头先所讲咧，就系即系避免一啲投资者咧可能混淆咗，就系申请中嘅平台，佢哋都以为系已经系攞咗牌。 我想呢名單嘅信息咧，第一個問題咧，我覺得係足夠嘅，即係起碼好清晰將而家喺市場上參與緊嘅一啲唔同嘅平台都列咗出嚟。呢、這個第一，第二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宣傳問題啦，即係一定要話到俾投資者聽，我哋用多方面嘅宣傳，令到投資者知道申請中就係申請中，就即係未攞到咯。即係其實可以做個比喻嘅，其實一啲公司要申請上市，其實遞交表嗰日咧，其實已經擺咗喺交易所個名冊裏面㗎啦。咁佢最尾能唔能夠成功上市，都好多因素嘅，可能上唔到市嘅，咁唔會因為佢擺喺度申請上市中就當佢上咗市㗎嘛。呢、這個大家係清楚嘅。咁如果喺呢個虛擬資產嘅交易所，其實都係類似可以俾到多啲信息一啲投資者，佢起碼係申請中，呢、這個係重要嘅，起碼做一啲工作係一個申請表交咗過去。就係、是、呢、這個，我相信喺宣傳手法上面咧，可以做多少少咯。 咁啊，吳傑莊，因為頭先即係我哋都提到咧，即係嗰啲場外嘅找換店咧，有時都會提供一啲收費嘅投資課程噶嘛。咁呢方面其實呢度你又有提出過話啊，可能都要監管咯。咁呢方面係點樣可以規管得會好啲咧？ 其實頭先我都提過下，就係推廣呢啲即係有金融屬性啦，或者一啲投資類型嘅產品，其實中間都牽涉一啲風險噶嘛。咁去提供課程者係咪都係應該會有某一程度嘅註冊啊，或者登記啊，變咗佢啲守則，佢能夠即係提供一啲信息，唔會話即係距離事實係好遠，或者係一啲唔準確嘅信息。咁呢個係都香港作為金融中心都好有經驗啦，即係我先提過一啲例子，譬如一啲金融嘅投資產品啦，甚至係一啲保險產品，其實都係一啲類似嘅一啲金融屬性嘅嘢嘛。咁其實虛擬資產亦都大家都當作為一個投資工具㗎嘛，大家買佢都唔係諗住攞嚟用㗎嘛，都係攞嚟諗住投資轉手賺錢。咁變咗推廣呢啲，無論你用一個教育嘅形式嚟包裝也好，無論你用其他嘅一個開到會議嚟講，其實都係如果你真係喺嗰個場合裏面去推銷一隻產品，其實都係應該要有一啲某一方面嘅一啲限制咯。 另外咧都想問多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咧，其實關於 JPEX 個案件咧，其實證監喺上年咧已經係即係提出咗話呢一間公司係有啲可疑，亦都有警告過投資者嘅。咁就住一啲可疑嘅即係虛擬資產交易平台上面咧，又可以點樣去做一個好啲嘅處理咧？ 其實證監其實有個網頁係將嗰而家其實裏邊有千幾個嘅，應該係一啲可疑或者無牌嘅平台列咗出嚟。咁我自己建議啦，就係可以將佢做一啲分級制嘅，因為數量就實在多。咁投資者可能有時未必會入去即刻睇得到曬全部嘅資料。咁佢想買嗰、那個即係投資落去嗰個平台裏面之前，可能上去證監個平台望一望，即係通過搜尋嘅可能未必搜到。就或者佢會唔會分到三級，就將啲喺香港積極推廣嘅，亦都知道佢比較香港嘅客户比較多嘅，影響比較大嘅，就將佢評個級數會風險級數會高啲。想令到香港市民容易去識別呢啲咁嘅情況。咁當然而家提到話，雖然係舊年七月份已經有一個咁嘅平台名單，但係今年我哋個法例係6月1日正式生效嘅。咁陣間都好迅速去做工作，即係喺9月幾公布咗嗰、那個即係點咗名啦，即係叫做呢個係一個都我哋覺得係應該要做嘅嘢咯。 好，咁啊，多謝曬吳傑莊嘅電話，係咪？我哋傾到呢一度，咁啊，吳傑莊係立法會議員，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共指一桥明月2023珠海中秋晚会， 以港珠澳特有文化符号展现家国共团圆嘅理念。 粤剧名伶琼霞、歌手陈慧娴、歌唱家莫华伦等港珠澳三地艺术家倾力演出。 香港电台阮仲阳、澳门莲花卫视杨婷婷、珠海传媒集团桂嘉臣主持。 香港电台全力协办共指一桥明月2023珠海中秋晚会， 9月28日晚上10点半，港台电视3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咁啊，之恩，我哋又轉個話題，咁啊，講一講長洲錦江小學咧，琴日就宣布就下學年咧入學嘅小一生咧就有機會獲得呢一個特別嘅獎學金10,000元，咁啊事件就引發咗好多嘅迴響啦，啊就覺得咦係咪用派錢嘅方式去吸引啲學生咁？似乎即係呢個做法，即係教育局都有出聲就話咦做法唔係幾道德喎，咁樣可能唔係幾恰當喎，咁樣。 嗯，係啊，咁啊講翻少少呢個錦江小學嘅背景啦，就可能有啲聽眾都聽過嘅，就係呢間學校咧，上個學年咧，因為距離嗰個16人嘅開班線嘅門檻咧就爭一個人啦，咁所以新嘅學年咧就不獲教育局咧批准開辦小一，咁。而且咧，錦江小學都要向當局咧提交一個發展方案啦。咁佢哋嘅方案咧，最終就係申請咧2024年咧就營辦私立嘅小一班級。咁而且咧辦學團體咧就會全費資助咧，即係嗰一年咧入讀小一嘅學生嘅。咁啊，但按教育局嘅機制咧，就係如果嗰間學校咧再參與2024年度咧小一入學嘅統籌辦法嘅話咧，就係佢要小一嗰個人數要先達到嗰個開班線門檻啦，佢就可以即係有機會咧，即係轉翻為一個政府資助嘅班級嘅。咁啊，至於咧頭先阿志堅提到啦，即係一個所謂叫做用獎學金嘅方法，即係去鼓勵啲人入讀。咁啊，呢個咧就去到咧，我見到咧就有啲記者話啦，係去到咧尋日嘅下午5:30咧，錦江小學個社交平台咧就改咗嗰個貼文嘅內容。咁佢就話咧，即係出現咗一啲技術性問題啦，咁可能導致一啲大眾有誤解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嗰個小学就改一啲措施啦，就改为咧就话明年咧就欢迎所有小一嘅学生申请一笔奖学金吓，咁但系咧嗰个奖学金嘅准则咧就按校本决定，即系要审核过先颁发，就唔系所有咧嚟申请嘅人都有，而系要符合某啲条件先得。 咁因为即系锦江小学今日都系发咗一个校方嘅声明咧，就去交代翻个事件啦。因为佢哋就讲翻就是、啊，琴日嗰个即系似乎有个技术问题啦。咁我哋未有详细去交代嗰个关于呢个特别奖学金嘅具体细节。咁头先即系你都讲咗啊，咁锦江小学就发一个声明咧，就讲翻究竟啊嗰、那个特别奖学金系点样去处理啦，点样去做啦，同埋而家佢喺先喺小一度试验啦。咁然之后如果系觉得个成效有咁，佢会扩展到其他嘅班级咧，都会可以即系让到合资格嘅学生咧系有机会咧有呢一个奖学金咧去支持佢哋去即系读书嘅咁样。咁但系其实事件咧都会睇到咧，因为我哋之前都不嬲节目都有倾过啦，即系而家嚟紧即系小学嘅即系适龄嘅人口即系。睇到個數字會減少啦，咁變咗啊收生咧，其實係一個問題嚟嘅。 嗯，係咁啊，其實教育局咧，佢所以教育局嘅講法咧，都係話，即係如果咧係為咗去獎勵學生，譬如佢成績好，或者要去幫一啲經濟有困難嘅學生咧，其實學校都係可以去發獎學金嘅。咁不過個問題咧就係，如果你要用金錢或者物質嘅形式咧，係去幫助啲學生去助學啦嚇，所謂咁其實學校咧應該要有一套審核嘅準則，就要話清楚俾啲家長知道，究竟咧個學校咧提供呢啲咧相關嘅助學金咧，個目的究竟係乜嘢啦？咁所以咧，即係點解頭先就提到咧，錦江小學咧佢改咗個貼文內容同埋發一個聲明咧，就係、是、會公布一啲細節啊，就係呢一個嘅獎學金咧，究竟乜嘢條件之下咧先至會發放嘅？ 係啦，因為而家即係呢一啲即係用嘅資源咧，喺學校行政手冊咧，即係有一個指引嘅，應該點樣去即係善用咧呢個資源嘅。咁我哋呢一個話題咧，不如都同咧即係嘉賓傾一傾。咁我哋電話旁邊咧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副主席陳淑儀，陳淑儀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啊，咁我哋而家就倾紧，即系锦江小学，即系早前就即系宣布有一个奖助学金10,000元咧，俾即系明年入学嘅小学生啦。咁即系事件就引起一啲即系大家嘅评论，咦，好似唔系几恰当啊？系咪派钱去吸引啲学生？当然佢今日就澄清翻，其实系一个即系有个声明咧，其实佢哋都系即系一个奖助学金咧，都系有一个咧审批嘅准则咧嚟到去即系奖励咧合资格嘅即系学生嘅。咁事件方面咧，我哋想都睇下你嘅意见。其实如果而家一啲学校咧，佢点样可以系利用一啲即系善用呢啲资源奖助学金去做翻一啲即系符合翻。即系学校行嘅手册嘅一啲处理咧， 咁就我谂大家睇到嗰、那个即系锦江小学嗰个情况咧，那个内容咧，咁第一眼望上去咧，可能都 有啲特別嘅睇法啦，譬如佢入面都好似好多送嘅嘢啊，又或者係金錢上資助咁。咁其實呢就係、如果喺獎學金嚟講呢，其實每間學校呢都有設定一啲唔同嘅獎學金啦，咁就會釐定一啲嘅準則嘅，譬如可能係學行啦、學業同埋行為一啲嘅標準啦，又或者喺某啲科嘅成績特別突出啦，又或者某啲活動嘅表現良佳啦。咁其實每間學校校本呢都有自己政策去處理獎學金嘅問題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你頭見到嗰個情況啊，嗰個啊，好似有少少係咪覺得啊，佢好似係為咗吸引小一學生入讀喎，咁所以就有呢啲。咁其實大家都要明白到咧，我哋都理解，其實我哋睇到嗰啲明白，即係每一間學校面對緊咧喺收生上面嘅困難咧，壓力都非常之大嘅。其實喺九十年代尾2000年初嘅時候咧，其實都有一浪嘅，大家都知道有一浪嘅縮班校潮。其實嗰陣時咧都出現咗好多唔同嘅情況，希望挽留到學生或者係吸引到學生，包括係譬如啊，可能是免费搭校车啊，或者送校服啊，或者一啲补啊咁样，即系都会有呢啲情况。其实呢啲都唔系新鲜事。咁其实一见到咁嘅情况，其实大家喺学界嘅感受咧，都会觉得有啲唏嘘嘅。因为其实大家嘅专业啦，都喺教育啦，其实大家嘅工作都系摆咗好多。即係好多力量喺即係點樣去改善學與教去，咁但係而家因為係個即係人口結構性急劇下跌嘅問題，而令到學校都有啲精力可能放咗喺學校嘅宣傳啊，又或者係點樣去吸引到即係幼稚園嚟報讀啊咁。其實呢個都係即係大家都係唔想嘅咁。咁其實見到學校咁樣，其實大家睇到其實喺我哋睇到嘅情況下，我哋都覺得係、都係。我哋自己感覺上都有啲即係覺得唔知點，即係覺得似乎而家大家喺呢個危急存亡之秋，大家都用盡唔同嘅方法。不過我估啦，因為呢其實如果喺資助學校底下，其實我哋一套嘅規範去點樣善用我哋嘅錢嘅。咁但係又別忘記呢，嗱有機會啦，因為錦江小學喺嗰度都一定嘅歷史啦。咁其實每間學校歷史呢，其實都有佢哋嘅校友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長洲其實都係得三間小學嘅啫，咁其中一間就係錦江小學啦。咁佢喺個收生方面一直大家都知道，都知道有困難嘅咁。咁而啊，去到面對可能有機會縮班校嘅時候，可能佢嘅校友啦，又或者教會嘅人員啦，都希望啊，可唔可以維持到間學校？咁有機會咧，嗰啲錢唔係本身係唔係政府嘅錢嚟嘅，亦係唔係家長嘅錢，可能係有人捐出嚟嘅錢嘅。嗱、呢個情況下咧，咁其實。捐出嚟嘅錢點樣使用呢？咁其實又係IMC 可以去自己去決定嘅、哦。咁、只不過係問題就係會唔會用咗公帑？我諗呢啲比較多人關心。咁但係梗係大家都希望教育嘅錢用翻喺教育啦。咁但係會唔會喺第二啲情況下有特別嘅用途？咁呢個都要交翻 IMC 自己去衡量同決定。即係我唔係當局，即係唔係間學校啦，我唔可以代表講啲乜嘢。咁但係喺個事情上面，我相信錦江小學一定都係都會按個需要，其實都會發一啲嘅獎學金或者助學金。咁但係最緊要係有個即係準則啦。咁其實呢啲又喺直資學校或者私校又唔係新鮮事喎，因為直資學校大家都明白咧，都係要俾月費噶嘛。咁其實好多時候佢收學生嘅時候，如果佢有一啲家庭即係家境比較弱嘅家庭，佢哋都會咧就住去免去費去一啲學費啊，咁即係呢啲都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其實都唔係一啲好暫新嘅事。咁我當然我相信佢哋學校只要澄清一啲位咧，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會接受，因為喺咁嘅情況下，大家都明白究竟係發生緊乜嘢事嘅。 但係我都想知咧，譬如喺啲家長嘅角度嚟講咧，即可能10,000元嘅一啲獎學金咧，其實係有幾吸引咧？即係佢哋對於佢哋要去揀入呢間學校嚟講。 好坦白講，即係我相信家長咧，其實去揀學校嘅時候，我好相信都會諗下嗰間學校嘅辦學啦、佢嘅理念啦、佢嘅發展啦，同埋佢即係好坦白升中學嘅情況等等，佢都會考慮。咁金錢當然講真，一定喺教育層面唔係一個最重要啊，因為有錢我先去嘅。咁我亦相信即係家長衡量嘅時候，個小朋友入到去讀，佢嗰、那個譬如個培育係點樣，我諗家長係更加睇得緊要嘅。因為即係始終擺個小朋友喺度都會有6年嘅學習生活啦。咁所以你話吸引性 咁可能對於啊，有機會對於一啲可能係家境上面有特別需要嘅家庭，可能佢真係覺得係有一定嘅吸引性嘅。咁但係大部分我相信咧，正常情況下咧，都應該係睇翻學校嘅本身佢嘅發展狀況啊，佢嘅教育嘅課程係點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首要去諗嘅。咁樣咯。 嗯，咁啊，陳淑儀頭先你提到話，即係睇翻學校本身辦學嗰、那個，即係喺教育方面嗰、那個，即係佢個強項啦。咁其實而家我哋都喺節目裏面都有同啲即係教育界朋友都有傾過，其實佢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而家搞學校似乎即係辦學咧，即係要諗一啲所謂賣點，即係用我用商業角度就要賣點。咁其實嚟緊好多學校都有收生嘅即係嗰個困難啦。咁你認為其實而家點樣去做咧？即係究竟嗰、那個大家啲學校應該佢各自嗰個諗法應該點樣去定位先能夠幫到自己學校去收生咧？ 嗱，说回来啦，其实所谓嘅卖点亮点咧，其实唔系净系摆喺收生情况嘅。咁其实喺即系课程改革开始咧，其实各校都去諗下自己學校究竟嗰个辦學宗旨或者背景有冇一啲亮点可以系彰显到出嚟俾持份者睇到系一定嘅喺辦學上面嘅特色咧。咁其实呢个喺教育层面都有嘅，即系唔系净系去为咗收生而出现嘅情况，因为每间學校都有自己嘅發展方向啦，咁所以，但係你話啊，有冇一啲方法啊去吸引啊？咁你問我，我始終都係咁答嘅。學校就係學校，學校就係做翻教育。咁最緊要咧就係除咗嚇、可以建立到自己或者係凸顯到自己學校一啲特色啦、亮點之外咧，其實點樣係喺教學嘅層面，我哋每一日生活緊噶嘛啲學生，點樣喺教學上面可以做得更加好、更加改善得更加有效能？咁呢個係重要。咁其實，最緊要你問我最緊要宣傳者係而家讀緊嘅家長，佢係每一日即係知道小朋友嘅學習生活係點。咁其實呢個口碑係自己家長口碑都緊要嘅，同埋學生。咁另外就係、當然啦，有一啲嘅即係幼小銜接嘅活動去做咧，亦係好正常嘅，因為等於中學都會同小學聯繫一樣，即係有一啲聯繫活動啊。咁小學同幼稚園都有唔同聯繫活動，即係我哋都想俾幼稚園知道啊，我哋學校究竟而家發生啲乜嘢事咧？咁其實我哋嘅辦學團體嘅使命啊，學校嘅辦學背景係啲乜嘢咧？嚟緊我哋點樣去培育孩子？我哋都希望幼稚園嘅家長同埋小朋友知道啦。咁即係都係讓家長去選擇啊，邊一類型嘅學校你覺得係自己啱自己小朋友嘅性格取向啊，又啱佢嘅學習能力。咁我哋都希望家長可以多啲透明度，知道每間小學嘅情況。所以其實每間小學而家就算有冇復班校潮，其實一直都做緊嘅。 嗯， 係啦。 嗯。陳淑儀，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就話，即係其實今次咧，即係錦江小學會派獎學金咧，即係佢本身個目的都係真係爭取想繼續去辦學，咁但係因為嗰個包裝啊一啲細節上面嘅問題咧，所以就令到人個觀感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其實可能佢改一個方法去推嘅時候咧，其實都嗰個成效會好一啲啦。或者個觀感會好一啲、 我相信係嘅，因為其實因為大家都明白而家即係資訊科技發達啦，我哋睇到嘅只係可能係一張表面嘅一張嘅，好似係一個單張或者宣傳嘅一個 picture 咁啦，即係圖片咁。咁、可能背後佢涉咗好多內文，我唔知啊，因為我收唔到啦嚇。咁所以有陣時就咁單靠傳出嚟嘅嗰一張嘅圖片，唔可以話即係判斷啲乜嘢嘅，咁但係可能一般人一睇乍玩一睇嘅時候就有唔同嘅諗法或者感覺啦。咁其實我相信咧，只要錦江小學可以釐清一啲位啦，或者係更加詳細透明度講多少少係點咧，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會接受嗰種情況嘅。 嗯，好，咁啊，多谢晒阿陈淑仪，咁我哋倾到呢度先。咁啊，陈淑仪咧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副主席。咁啊，此欣，咁啊，听下陈淑仪讲，其实即系如果教育界咧，其实都明白，即系唔同个学校都面对嘅一啲收生嘅困难啦。咁其实办学就即系本身就教育就要做好佢哋即系教学嘅即系目标啦，同埋即系点样对好学生啦。咁知点样去包装唔同嘅方法去吸引，即係真係收生呢、這個就真係似乎都係一個挑戰咧，對於啲某啲學校嚟講。 係啊，咁所以錦江小學佢最新個聲明咧，其實佢都講話學校係會設定翻嗰個審核嘅獎學金準則啦，要經校長同埋校董會成員審批，而且咧獎學金咧係有上限嘅。